明年的考试时候就是有心智的加入嘛，所以对同学来讲，在跳句法这一科可能会比较辛苦哦。那这部分的话，因为心智这部分呢，跳句法其实在第一式的部分是放在综合法学二嘛。那综合法学二的话，其实就是在下午这个时间，然后其实时间其实是三个小时。虽然考试是考三小时，可是你知道综合法学二的测验题总共150题嘛？那150题呢，考三小时，我就把你们估算一下，你们一题写的时候呢，要整个写完一题要1.2分钟，你就要全部写完嘛。那1.2分钟，一题1.2分钟包含你整题，然后还有把正确答案找出来。因为选择题其实呢，它出的方向就是比较简单、概念性的。那只是说在跳句法这一科，它的题型其实它会出的比较长一点，因为它可能比较简单。那简单，它可能还是用这种实例题的东西去包装，所以你在审题上，你可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像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第一式的部分可能就是要以后我在第二回讲，又会附一个选择题的这个部分呢，跟同学去做练习。可能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呢，就要比较精确的去掌握说这个考点在考什么，然后选择出最快速跟选择的最快速的答案。这个部分，那在第二式呢？在第二式的部分，其实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考一个申论题的题型了。那我自己去看过了，我是自己的班同学是班内的这个的解说。其实第二式的题目其实就是传统考题，那难度也是一样，并没有因为你考的第一式就比较简单，所以第二式还是照以前的这种准备方式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课程呢，我还是会以第二次为主，以第二次这种申论题的方式为主啊。那选择题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是在同学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再来问我。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上课方式还是以第二次这样申论题为主哦。那在第二次这个部分呢，其实准备方法呢是开始上课之前就可以大概说一下。准备方法这个部分，有些同学问说啊，那参考书籍要看什么？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说呢，其实班内这个讲义呢，我总共2回，其实快要是190页了。我觉得这两回讲190页其实就已经足够了。那如果同学想要补看一些就是教科书的话呢，我比较推荐就是王志成老师的教科书，因为他的教科书其实呢，他是通说跟小智说李建平老师的学生都会一起写到的，所以如果你要去补一个教科书，你必须要有书籍去读的话，那你可以来看王志成老师的书。那至于像是梁伟贤老师的书籍的话呢，我是觉得说他比较杂碎，那而且他很多在那个月刊法学的教室或是杂志里面呢，他都会出一些实例题的题型让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哦。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会是觉得李建平老师的书籍其实。就是梁宇晨老师的书籍这个部分呢，可以，我是觉得是可以省略哦，因为它重要的知识我也就会放在这个讲义里面。那至于它比较特殊的一些讲法呢，它都会把它出成文章，那文章我也会去做整理哦，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做参桌。那李建平老师的书呢，那就更不用说，就是根本不要看，因为它就是属于这种偏书，你看了也不是看得很懂哦。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李建平老师的东西呢，我就是鼓励同学们一定要去收集文章。那大部分他新的文章，我都会放进去夹在里面，然后做一个编辑。那如果同学想要去看原文的话呢，那去找文章来练哦。所以在文章的部分呢，请同学一定要看的是李建平老师、梁宇晨老师跟王志成老师的文章哦，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像是法条，同学还是会问说法条要不要背啊这个东西。那其实我是认为说呢，在跳句法这一科里面啊，其实纯粹考法条题的非常少啊，所以法条其实只是一个应用而已，不一定要是全部去背啊。所以法条这个部分呢，都还好蛮好处理的。那只是另外要讲的是说呢，在第二式里面的申论题里呢，其实也在测验同学的速度啊，因为它虽然是三小时，然后可是变成考5题嘛，5题就会有里面有2题可能是公司法，1题是这样，它再保险，然后再跳句，会有这样的出题哦。所以其实有时候其实算是变成三小时，其实要算起来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充分，而且你要把这个架构都写得很清楚，才让这个出题老师呢、阅卷老师呢，可以很快速了解到你的重点是什么、大体方向。所以我在基本建议上呢，就是在考古题这个部分呢，一定要多多的去练习哦。那像我自己本人以前在从事考试的时候，我也是会组那种读书会，那我们全部都是针对呢国家考试题目去写哦。那你就是一个礼拜呢，你可能就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去写这种考古题哦，然后再跟朋友互相对策答案，然后提醒方向，我都是觉得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哦。尤其是在跳句法这一科，它其实重复率也还蛮高的。那这个部分就请同学一定要掌握。所以以上呢，我们讲的就是一些考试的准备这个方向。 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进入到跳句法的第一回讲义的部分，第一篇序论。第一篇序论的部分，那其实呢，因为我讲话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了，因为前面的序论东西可能会比较基础，所以如果等到我觉得我讲话太快了，然后需要有适度的调整的话呢，那同学就不客气的可以来跟我说明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跳句法的意义哦。所谓的跳句呢，是指发票依跳句法之规定呢，签发一定的金额，委托付款或是其在指定的到期日或见效时，无条件支付予受款人或持票人之完全有价证券哦。这个叫做跳句的定义。可是里面最重要我们要抓住的概念，就是它是个完全的有价证券哦。那什么这个有价证券呢？其实有价证券就是说呢，它表达一定的这个经济价值哦，它是用证券去表达这个财产的经济的价值，也就是证券跟权利是相结合的，它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哦，所以是权利跟证券是相结合。在权利跟证券是相结合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有价证券呢，按照通俗的说法呢，是指说呢，证券上的权利的发生、行使、移转或消灭呢，都必须按证券为之哦。所谓权利的发生呢，就是指说呢，权利的发生你必须做成一张证券，你把证券做出来，你才可以发生一个权利哦。那权利的行使说，你要把证券提示出来哦，给提示出来给债务人那样看，你才能去行使你的权利哦。再来是所谓的移转，移转的话，你必须把证券交付出去，你的权利才可以移转。那在消灭这个部分，也是说你必须缴回证券的缴回信哦，你缴回之后呢，权利才会消灭哦。所以只要是权利的发生、行使、移转跟缴回呢，跟消灭呢，你都是按照证券为之的话，这个叫做完全的有价证券。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跳句法里面的我们所谓的这三种跳句都是哦。那如果你的权利的发生、行使、移转或是消灭只有其中一个或是两个你才是按照这证券为之的话呢，这个叫做不完全有价证券。那不完全有价证券其实台商法里面就有啊，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载货证券哦。因为载货证券呢，其实它权利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做成载货证券嘛，载货证券它权利上面表达这个货物所有权啊，还有这些价值呢，其实它是因为运送契约的成立而来嘛。所以在载货证券这边这一块呢，它就不是一个社权证券，它就是一个证权证券而已。所以载货证券它就是一个不完全的有价证券哦。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快速进入到这个跳句法立法目的跟功能这一块哦。立法目的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句话，把它划线起来，然后考试上写申论题的时候，你要回归这个跳句法最高的指导原则哦，就是在助长跳句的流通哦，保障交易安全哦。助长跳句的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哦。像我是我们跳句把它设计成这个文艺证券啊，或是无因证券啊，要事性啊，之后我们讲到一些善意取得或是独立性的概念，都是源自于说我们要助长跳句的流通，去保障这个交易安全而来哦。它在着重这种受让人的保护，那这个受让人的保护之外，它可以快速的取得权利，然后也可以安心迅速的去实现它的权利，满足它的权利哦。所以之后我们会等到很多制度就会围绕了这个立法目的哦，先有这个概念，就是助长跳句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哦。然后再来看这个会就是跳句的功能呢，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去做一个分析哦。有这三种功能，有汇兑功能、信用功能跟支付功能哦。就汇兑功能来讲，它是打破空间上的障碍，其实它就是在讲异地付款嘛，它在讲一个异地付款的部分哦。比如说甲呢住在台北，然后乙在台中，他可能甲要去跟台中买翁户屋的时候，他给付货款方式，他就可以利用汇兑这个票据功能呢，用汇票的这个方式呢，把汇票呢寄给这个住在台中的这个销售人哦，让他给台中的付款人呢来去做一个款项的领取哦，所以这种异地付款汇兑这个功能哦。然后再来是信用功能，那信用功能可以强调就是说它打破时间上的障碍哦。那在票据法中呢，会有信用功能的，会有两种票据，就是汇票跟本票，就是汇票跟本票。因为汇票和本票，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到汇票跟本票还有到期日的设计，也就是说有到期日设计，你付款的期间你是可以延后的。一旦有延后的部分的话，就是你可以延后付款了、哦。那等于说你是相信了发票人的信用去接受这张票据嘛？所以它信用的功能这个部分就从此而产生了，这叫信用功能哦。 然后再第三个支付功能哦，我们所谓讲的支付功能呢，其实在讲的就是支票哦，因为支票其实它现实上就可以代替现金的支付哦，因为支票它有个很大的特性，它叫做现票给付。你这个支票人，你要再跳去呢，你是向付款人呢提示他看到这张票据，他就一定要付款哦。所以这个现票给付的功能呢，它是就是有个代替现金的支付哦。但是以上有这三种功能哦。那在实际上说，我们整个运作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在汇兑功能里面呢，其实呢，汇票呢、本票跟支票这三种功能其实都有汇兑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异地付款的。所以实际的运作上呢，你可以发现像是汇票啊、本票啊、支票，它都可以达到汇兑的功能哦。虽然汇兑最早是针对这个汇票，可是整个运用上你就可以发现汇票、本票、支票都有。然后再来是信用功能的话，我刚才讲过了，有汇票跟这个本票嘛。可是还有一种支票，就是原期支票，因为原期支票代表说你真正可以领到票款的发，跟这个发票日日期呢，是跟实际发票日期是不一致的嘛，所以通常有一段信用的时间，也是会有延后付款这个效果，所以原期支票它也会有信用功能这个制度。那至于支付功能，这个在票据上法里面三种票据里面呢，就只有这个支票而已哦，也就是实际运用上而已哦。好，看完了票据功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票据的分类哦。票据的分类呢，分为这个法律上的分类跟实体上的分类啊。那比较重要当然是这个我们所谓法律上的分类，就是基本概念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汇票，汇票它只说发票人先发一定的金额，委托付款在指定的到期日无条件支付予受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哦。那你这边把几个关键字圈起来，委托付款人，把它划线起来或者框起来，旁边帮我写上，它是一个委托证券，它是个委托证券，它是委托第三人来付款的证券，叫委托证券。然后它在指定的到期日，把到期日圈起来，还有到期日制度的设计，它可以延后付款哦。然后再一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无条件支付哦。所以把这三个概念记起来，就可以到汇票的基本精神，就是委托付款在指定的到期日呢，无条件支付的一种证券哦。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汇票的这个基本法律关系哦。基本法律是三角关系嘛，就是有发票人、受款人跟付款人。那先问一个问题，在这个基本法律关系里面，请问付款人呢，在这个票据关系里面，他是一个票据债务人吗？他是吗？就是根据你们学过的经验，付款人会是在整个汇票法律关系里面的票据债务人吗？其实他不是嘛。其实付款他只是因为发票人的指定啊，他去担当，他去担任付款人这个角色而已。所以呢，其实就付款人而言，他根本没有任何的票据行为，所以他并不是呢整个汇票法律关系的票据债务人。他只是汇票法律关系里面的一种关系人而已，他只是票据关系人而已哦。所以你就想啊，我们刚才提到在汇票制度里面，它是一个有到期日的设计，所以它是会延后付款嘛。所以我受款人，我拿到这张汇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请求付款人来支付款项？必须是到期日截至嘛，到期日截至，然后加上说汇票是个委托证券，所以我要去找付款人来请求支付嘛。可是到期日截至的时候，从发票日到期日截至这段时间，受款人不是就要一段时间去等待吗？所以有时候汇票就是在这个票据上面，它就有个制度的设计说，我们要让受款人呢在到期日之前，他就可以及早知道说付款人要不要负担票据责任，他愿不愿意来承担。如果呢他在到期之前就知道说，哎，这个付款人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话，他干嘛要乖乖等到到期日截止才去向付款人请求行使票据权利？所以呢，这个制度呢，在这个汇票里面就叫做承兑。承兑呢，其实就是呢，受款人去问这付款人说，你愿不愿意承担发票人签发票据这张债务？如果你一旦愿意承担，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承兑。那一旦他愿意承兑呢，他付款人这个部分呢，他就会变成是一个主债务人。 那变成这个主债务的话，对收款人来讲呢，他就非常的放心的说，代表说，哎，付款人呢，他在到期之前就跟我说，我可以来做一个，他愿意来承担发票人的责任，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主债务人了。那这个法律其实规定在42条，42条呢是有规定说呢，收款人就是支票人呢，他可以在到期日前呢，去问这个付款人愿不愿意承兑的提示哦。那这个主债务人的效力呢，在于说呢，主债务人他负责是一个绝对且最后给付的责任哦。那什么叫绝对且最后给付的责任？这个代表说，一旦我这个呢付款一旦承兑了，变成承兑人，我就是一个主债务人。一旦我这个主债务人对你这个收款人付款的话，整个票据的法律关系呢就全部统统的消灭了，整个就会使这个票据法律关系全部消灭。这个叫做绝对且最后的给付责任哦，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汇票它关系那个最终唯一的一个主债务人哦。一旦付款之后呢，整个法律关系就会消灭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付款人愿意承兑，他变成主债务人了，那这时候收款人其实就变成说，他就乖乖等到到期届之日，他才可以去向付款人来为付款的提示哦。这个规定在69条哦。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主债务人这个法条是52条。那另外，如果付款人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承兑，那不愿意承兑的话，是不是收款就知道说啊，反正到期日截止之前呢，付款人就不愿意承兑了。那到期日截止之后，他再去付款人请求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在法律上呢，就规定了一个叫做85条第二项。提前追索的这个制度，你可以看一下85条的法条。我们先把相关法条带同学看过一次，好了，让你们熟悉一下。来看一下42条，大概42条讲到嘛，到期日前支票可以继续问这个付款人要不要为承兑的提示哦。你看42条说支票在汇票到期日前哦，把到期日前圈起来哦，可以叫他请求这个承兑提示期间就在到期日前，可以向付款为承兑之提示哦。那如果承兑一旦呢，他答应承兑之后呢，你看到52条这个法律效果，52条的第一项。付款于承兑后应负付款之责哦，这让付款变成让这个承兑呢变成是一个主债务人的一个法条依据，就是52条第一项哦。然后再来69条，也就是说呢，这时候付款一旦承兑变成承兑了之后呢，可是支票还是必须得到到期截止才可以行使他的付款请求权哦。是这个69条第一项，你看得出来。支票人应于到期日或其后2日内为付款之提示哦，你把到期日或其后2日这3天把它记起来，其实是有3天为付款提示的期间哦，在69条哦。然后假设他去到期日截止的时候，他就向付款呢请求付款的提示哦，结果付款人现实上呢还是跟他讲说啊，我就是没有钱，我就是不付的话。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法律制度？如果这时候呢，付款人呢不愿意付款的话，接下来一个法律制度呢叫做到期追索。在85条第一项，你可以看到85条第一项， 第一项说到汇票到期不获付款时，有没有？直接看到，如果汇票到期的时候，汇款人在另一个城镇变成债务人了，他现实就没有其他不愿意付款的情况之下呢，票据法还是有其他的制度可以运作。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持票在行使或保存汇票上权利之行为后，对于被书人、发票人及汇票上其他债务人的行使追索权。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承兑人到期他不愿意付款呢，受款人可以按照85条呢第一项的规定，向这个发票人来行使这个追索权哦。那其中第一个原因呢，你可以看一下第一款。等这个底下来看好了。那我们刚才看完这个是属于这个到期追索状况。那接下来如果呢承兑人他不愿意承兑哦。按照85条第二项就有这个提前追索，那提前追索其实规定在85条第二项的这第一款的状况，可以看一下85条第二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虽在到期日前，有没有把那个钱就是圈起来？你在到期日前呢，也可以支票人行使呢前项的权利哦。那第一款里面很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汇票不获承兑时哦，汇票不获承兑时哦。所以如果一开始的受款人去问付款人要不要这个做一个承兑，结果付款人他不愿意承兑的情况之下，另外的制度呢，受款人就可以马上去行使这个期前追索，就是法条明文规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行使期前追索好吗？对于这个发票人好吗？其实发票不太好，因为其实你因为利用汇票这个制度的话呢，代表说你就需要延后付款、延期付款，因为你会有个到期日指定嘛，你可能资金关系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马上去行使一个到，就是所谓的提前追索的时候呢，很容易破坏这个发票的这张票据里面的信用性，它的效应可能一直都破坏了，所以怕这个信用性被破坏这种情况之下呢，又有另外一个制度呢可以选择适用哦。那个制度就是票据法26条第二项，这个时候发票人他可以很聪明，在发票的时候他就预想到说，哎，有可能我指定的这个付款人呢，他根本就不愿意承兑，那不愿意承兑的话呢，支票人呢按照法律的制度他就可以来向我提前追索，可是我现在没有钱，那我他直接马上向我提前追索的话，我的信用性就会被破坏掉，所以呢他很聪明，他可以在26条第二项去指定一个叫做预备付款人。他可以去指定一个预备付款人来参加承兑。然后参加承兑最主要的法律效果呢，就是阻止支票人提前追索。所以汇票整个法律制度运作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步一步就发生了。再来看一下26条第二项，26条第二项，发票人亦得于付款外呢，记载在付款地之一人为预备付款人哦。然后再来看一下53条。支票人于到期日前得行使追索权时，这是什么？提前追索嘛，85条第二项那种状况啊。那53条第一项，支票人于到期日前得行使追索权时哦，就是85条第二项那种提前追索状况之下呢，汇票上有指定预备付款人者，则请求其为参加承兑，有没有？可以请他参加承兑。那参加承兑最重要的法律效果呢，在56条的第一项。我觉得他第一开始说到了，支票人允许参加承兑后，就不得在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权了，所以就可以阻止这个提前追索，以防止发票人的信用关系遭受到破坏了。所以这汇票的整个法律制度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流程了。那之后我们在各论里面就会再讲到哦。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些流程呢？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说汇票法律关系的延展啊，因为一般大家都会先想到说有发票、有背书这些状况，其实在汇票里面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票据行为会有产生哦。所以可以看到第二个图，讲义第二个图，第二页第二个图。 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说，会跳法律关系下呢，之后还会发生哪些呢票据行为啊？第一个假发票，现在都知道，就是创造出票据权利哦，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乙呢，乙被书，也就是把票据权利呢移转给这个被背书人，就是丙哦，是最大的背书的法效意思哦。然后再来呢 ，A 这个付款人呢，他有可能就是在到期之前为承兑的提示嘛，那这个承兑呢，就是在确定他的付款责任，让他变成是一个主债务，然后让他承担债务去承兑。那接下来呢，还会有个预备付款人。预备付款人呢，这个票据行为呢，就是来做参加承兑。那参加承兑其实他也是负担债务的一种哦，他也变成是一个票据债务人哦。那他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在防止这个期前追索，然后同时变成是一个票据债务，然后负债务责任哦。然后最后一个保证，那为什么会有保证呢？保证其实最主要还是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哦，增加票据的信用性哦。那为什么会有保证？也都是因为有到期日的这个设计嘛，有到期设计呢，就会有延后付款、延期付款，就会有信用性的风险。这时候你就会找人出来保证，到时候你没办法受偿的时候，你还可以叫这个保证人呢出来向他来追索，来行使票据权利，就会有保证这个制度。所以在汇票法律关系里面呢，就会有五种票据行为，就这五种哦，就会有发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跟保证这五种票据行为哦，是最基本的形态。好，以上就是汇票的法律关系演讲中出现的五种票据行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票哦，本票来看一下本票的定义。第一个，它是指说发票人先发一定的金额，在指定的到期日呢，由自己无条件的支付与售款或持票人的票据哦。但是也是一样，把到期日圈起来，由自己呢无条件支付呢，也把划线起来。那由自己无条件支付的话，它叫做自付证券。它跟汇票是委托他人的这种委托证券就不一样，它是自己去做一个付款，所以叫做自付证券哦。那也是一样，它必须是一个无条件支付哦，不能附条件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页。本票的基本法律关系哦，从这个它的定义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主体就只有发票跟售款人哦，跟汇票关系不同哦。那接下来你看这个本票的法律关系的演讲里面，你可以发现它只有什么发票、背书跟保证。那为什么会有保证呢？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呢，我们说到了本票它也有到期日的设计，它也会延后付款，会有信用性的风险哦，所以需要找一个人出来保证，增加票据债务履行的这个作用哦。所以它会有这三种法律行票据行为，或者这三种票据行为。那你再看一下，为什么本票法律关系的演讲里面呢，没有承兑这个制度？为什么没有承兑？为什么只有汇票才有承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本票它是自付证券嘛，它没有这个付款人的角色啊，所以它不需要去问付款人说你要不要来付款，要不要确定付款人的责任啊。所以在本票法律关系里面就不会有出现承兑。那既然没有承兑的话呢，就不会有承兑被拒绝，然后提前追索，必须衍生出来参加承兑这个制度。所以没有承兑就不会有参加承兑制度。因此在本票法律关系内就只有这三种票据行为。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支票。支票它的定义，它是指说发票签发一定的金额，委托金融业者在借票时无条件支付与售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哦。也是一样，把那个委托金融业者划线起来，把它写上，它是个委托证券，它是个委托证券哦。然后借票时也把它划线起来，可以知道说呢，它没有到期日的设计，所以呢，它的票据行为里面呢，它不会有保证这个制度哦。然后无条件支付也把它划线起来。那委托金融业者这边呢，帮我写下票据法第四条第二项哦。在支票里面呢，票据法第四条第二项它限定呢，只能委托这个金融业者担任付款人哦。那在这个借票时呢，其实会有两个考点哦。借票时其实很明显表示说，支票就是借票给付哦。 你呢拿一张票据呢向付款银行提示说付款银行看到票据时它就应该给付款项，这叫检票特性。那在这边有个两个考点是在于说呢，你知道它是一个建票时的一种票据，建票给付的票据，可是呢你一定要在这个支票上面呢写上保证，就是说写个保证人甲去为这张支票呢为保证的话效果如何。那再来就是它明明就是建票时，可是呢你在发票人呢支票的发票在签发这张票据的时候呢，他就故意呢他为相反的记载，他就记载说他的到期日。那这个其实是支票里面最两个基本的考点哦。那第一个呢，第二个话你可以发现哦，因为呢它是一个建票给付的特性哦，所以其实在支票里面呢你可以知道说呢它不可能会保证制度的存在。那票据法144条去准用支票去准用汇票的法律关系的这个条文里面呢也没有准用汇票保证的制度，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个法条可以运用在这里，票据法12条，等于说呢这个讲呢它是记载了对于支票来讲呢票据法没有规定的制度，那这样的效果就会不成票据法上的效力了。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法第十二条，十二条票据上记载本法所不规定之事项者不算票据法上之效力哦。所以呢就这个支票来讲，保证这个制度呢是本法没有规定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准用这张章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按照十二条它这个记载就不生票据法上保证之效力哦。至于会不会生其他法上的效力呢，我们留在这个刑事要件的时候再做讨论。那再来就是到期日，如果它故意要为相反的记载的话，票据法有规定哦，票据法128条的第一项里面有所规范哦。所以你来看一下128，128条第一项，那支票限于建票给付，有相反的记载者，其记载无效。所以它只是这个记载无效，它会整个支票都无效吗？并不会哦，它只有指这个到期日这个记载本身无效。所以如果这个发生刑事要件我们之后来讨论的话，它是属于一种无意事项的记载哦，无意事项的记载，对于这个它只是记载本身无效而已，不会影响到支票本身的效力。好，这样概念之后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讲义第三页，支票基本法律关系哦。第二个法律关系一样，它也是发票人受款的付款人哦，只是它付款人比较特别哦，限于这个金融业者哦。那它金融业者其实呢它定义在第四条第二项哦，其实它是指说呢办理这个存款支票业务里面所谓的融会余会啊、信用合作社啊、银行这些哦，所以第四条第二项这边你稍微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支票法律关系的延展哦，从这样子定义性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支票法律关系里面会有哪几种票据行为，讲义上面就只有写到发票跟背书嘛，就写到发票跟背书哦。那刚才讲过了，没有保证制度是因为它建票给付哦，没有这个到期日的设计哦。那再来呢你另外一个疑问就会说，那为什么没有承兑或是参加承兑的给付，因为现在这边也有一个付款人啊，那为什么没有这个制度，有没有想过？那其实你要去稍微想一下哦，因为支票其实呢在我们定性上它就是一个支付工具而已，它只不过就是这种金融业它是代为付款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实际上操作上呢，其实呢只要我们这个发票人他的票据他签发的这个金额呢在他的支票存款的账户里面他足够去支付的时候，他足够支付的时候要没有其他一些例外的条件的话，付款银行就应该要付款。那要付款的依据呢其实规定在票据法143条，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法143条，143，那付款与发票人之存款或信用契约所约定之数呢逐步支付支票的金额时， 应付支付之责，所以这是法律上就已经规定了、付款银行呢，他要去负这个票据责任的话呢，并不是说因为发票，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他为任何的票据行为，是因为票据法143条这个法律规定呢，是要求他去做一个付款哦。所以既然法律都已经规定说你在符合什么条件情况之下，付款银行就应该去付款了，那这个时候持票人还需要去问付款人你要不要来承对，愿不愿意承担票据债务吗，也就不需要了，因为其实票据法按照143它已经有它的操作的模式了，所以就不用另行去问他要不要承对，也就不会有参加承对的这个制度。所以你要知道付款银行它的付款责任呢是源自于法律规定的143条，并不是因为它有为任何的票据行为哦。好，这个讲这么多其实是因为94年律师有考过，你可以看94年律师下面第三页，他说因我国票据法之规定呢，票据行为种类有几哦，持展票据行为与汇票、本票跟持票是否均可适用，那认为此等票据行为时，如果附记条件其效力如何，分别理由叙述之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简单的基本题呢，其实还是有考出来哦。那我们就用表格来表示哦。再讲一第四页，第四页的部分哦。那第一个我刚才讨论过了嘛，在汇票里面是基本的5种票据行为都有发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跟保证哦。那在本票里面它只有这个发票跟倍数嘛，那本票为什么没有承兑和参加承兑，是因为它没有付款的这个设计哦，因为它是一个支付证券哦。然后再来说它也有保证的制度，是因为它是到期日的设计哦。那这个其实才是老师考试的时候你要交代的，因为你也总不能跟老师讲说哦，本票就只有发票和倍数，其实你还是要跟老师在考试卷上让大家表示说那为什么没有其他制度，那为什么不同于汇票，这个才是重点，也是凸显你跟其他考生呢实力不同的地方哦。然后再来就是支票，支票它就是只有发票跟背书哦。那承兑和参加承兑也没有，是因为金融业者虽然是付款人哦，可是他只是代为付款而已，他按照票据法143条的规定呢，他就要应付款项哦，所以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付款哦，并不是为发票为这个票据行为哦。然后但是保证，因为他是借票给付哦。其实基本的一些特性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延伸后的一个票据法律关系的不同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小问题，公布支票是否为票据法上的支票？那公布支票，其实公布就是指国库啊，它是指国库担任这个付款人，那它是不是票据法上的支票？这个很明显，你可以去对照票据法4条第二项嘛。第四条第二项，它只是指养的，就是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农会、渔会啊、信用合作社这些而已哦，并没有包含这个公库、国库在内，所以它并不是呢票据法上的支票，它只是个民法上的指示证券的一种哦。这个60年台上是1548号判例里面就有说到了，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再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法律上的分类哦，票据法第一条分为汇票、本票跟支票这3种票据哦。那学理上也把这3种票据呢按照不同的标准做个分类。第一大类是按照它的经济上的功能和效用呢不同来做区分哦。那这个就等于我们刚才所讲的票据功能的那个部分哦，它把它分为信用证券跟支付证券哦。那信用证券就是汇票跟本票，支付证券就是支票。那这个就不多讲了。接下来第二个，依票据是付款是否由发票人自己担任为区分哦。那这地方分为自付证券跟委托证券哦。那这一组比较重要，要把它记起来。自付证券跟委托证券，这个牵涉到持票人你行使第一次票据权益的时候，你要去找哪个对象来请求支付。自付证券的时候，你当然要去找谁？发票人嘛。那如果是委托证券的话，你要去找谁？第一次行使权的时候，你应该就是要去找这个付款人，因为发票的发票指示就是我是委托他人来支付的，所以这一组的分类比较重要，你把它记起来。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票据的法律关系哦。它的法律关系第一个分为这个票据关系，那在票据关系里面呢，其实最主要的重点在于说什么叫做票据关系，它其实讲的就是因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票据行为这4个字把它圈起来了。 它是因为票据行为你所产生出的权利义务关系。像票据行为呢，其实有几种，就是五种：发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保证。你因为违了这些票据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通通称为票据关系了。那在这个票据关系里面呢，最主要的内容是讲的是付款请求权跟这个追索权哦。所以我们看到讲义第五页，我们来争论仔细的讨论一下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哦。那这个也是一般教科书里面都会提到的观念哦。然后我们看一下，其实票据关系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谈票据权利啊，那只是说票据权利呢，把它分为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那付款请求权呢，我们在讲义上的定义是指出它是指支票人呢第一次行使的票据权利。那追索权呢，它是指说支票人呢第二次行使支票据权利哦。其实它是用权利行使的先后顺序去做一个简单的区分，这是讲义的内容。可是啊，有时候你会常常看到一些课外的参考书啊，或是教科书啊，会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下面这个虚线的框框，你它其实会看到这样的定义，它的定义会是说，付款请求权是支票人对于第一债务人行使的第一次权利，或是追索权是支票人对于第二债务人行使的第二次权利，它就是把这个权利呢，除了就是行使先后顺序之外，它还加上你行使的这个对象，就包含了钥匙里面包含的对象、人，还有这个行使权利的顺序、对象跟顺序这两个部分哦。那可是其实啊，因为它包含了人跟行使的这个权利的顺序，所以如果这两个要素里面没有其中一个没有符合的话，那你就不会符合这个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的定义嘛。那最简单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支票人你第一次行使的权利不是向第一债务人，也不是向第二债务人行使的话，那你行使这个权利你要怎么去做定性？就是你第一次去行使的权利呢，不是向债务，不是向第一债务人，也不是向第二债务人，那是什么？这是最常讲到的，就是支票的支票人去向付款人行使嘛。支票的支票人去向这个付款银行去行使第一次的权利的时候，付款银行他会是票据债务人吗？他不是啊，他只是有法律责任，他是因为143条的规定他应该要付款啊，可是他不是票据债务人，因为付款银行他没有为任何的票据行为，所以付款银行他不是票据债务人。可是在支票他要是个委托证券，所以呢，当我这个支票人拿支票的时候，我第一次可以去找发票人吗？剩下不是啊，我应该去找付款银行啊。可是付款银行它根本就不是债务人，它只是票据关系人而已。那你像他第一次行使的权利的顺序的时候，你要定性他是付款请求权还是追索权？那在这个部分呢，学理他们都学说，其实老师都一致认为说，他还是付款请求权，他还是付款请求权。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哦。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如果你是按照虚线这个部分去定义的话，你很容易就会乱掉了。因为你还要针对这个对象，然后套上这个行使的顺序去做个定性哦，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些例外的状况，就是原则上你刚才可以说付款请求权的定义是像虚线这样，可是它还是有例外的状况，你没办法去做解释。所以呢，我觉得对考生来讲，比较简单的方式，你就是从它行使的顺序去做定性就好了。而且这个其实对于考试上，它的用这样子的标准，其实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你的判断其实就不会是错的。如果你完全是按照这个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的虚线的框框里面去定性的话，你可能就会判断错误。所以我原则上是建议你们采我们讲义上面这样子的内容，可是你可以知悉到有其他老师的学者有这样子的见解。好，那你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哦，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它虽然是个票据权利的，那我们通常都讲说权利都是一个债权人，然后向债务人行使嘛。可是票据权利其实它还蛮特殊的，它有可能是债务人向票据关系人去行使哦，它不是一定就会去向这个票据债务人去行使，这就是它的特殊之处哦，跟我们民法上一般学这个权利的观念不太一样哦。那我们知道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括号二哦，行使先后顺序之例外哦。原则上呢，这两种权利的区分就是第一次行使的是付款请求权，第二次行使是追索权。可是，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之下呢， 会跳过这个复盘请求权，直接去行使追索权。接下面的这个例外就是跳进法85条的第二项，跟跳进法105条第一项跟第四项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85条第二项哦，这个部分就是你行使的，你直接就是跳过了复盘请求权，你根本就不是在行使复盘请求权，你行使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追索权哦。85条第二项。85条第二项，他说有左列情形之一的，虽在到期日前只跳一个行使前项的权利，那前项权利你看到85条第一项最后三个字就是指追索权哦。那你前项状况有什么样，你可以行使提前追索。第一个汇票不获承兑时，这刚才讲过了。然后再来第二个状况，第二款付款人或承兑人死亡，或是逃避或其他原因无偿为承兑或为付款之提示。在第三个，付款人或承兑人受破产宣告之通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直接去行使你的追索权了。那举例而言啊，假设用这个付款人他死亡的这种状况来讲好了，虽然我的发票，虽然我这个到期日呢是2月1号，可是如果付款人呢，其实他在1月15号就做一个就去世的情况之下，虽然到期在2月1号呢。我就受款必须到2月1号的时候我才可以向付款人请款，可是付款人他在1月15号就死掉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受款人乖乖等到到期日届期再去付款的话，因为付款提示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第一个来讲，付款请求权的这个对象，其实付款请求权的对象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让他乖乖等到这个2月1号再去行使的话，他势必呢，他必须再转而再去向发票人去追索嘛，因为他行使对象已经不存在了，那势必就转而再去向发票人追索。可是发票有可能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有一些脱产的现象，或是跑路的这个状况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呢，票据法就直接规定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势，既然付款请求权行使对象不存在了，那受款人也就没有再去行使付款请求权的必要了，他就可以直接向发票人来行使追索权，立即的向他行使哦，避免发票人他借此有时间呢去拖延他的债务的给付哦。那这个票据法105条呢，这个部分你稍微自己看一下就好了，它其实都是因为这个不可以规则的这个因素呢，这个部分它没办法去行使付款请求权，它只能马上立即去行使追索权的这个状况，那这部分你稍微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考试上没有太重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票据的关系人哦，票据的跳过了括号三，括号三是最重要的，你把它圈起来哦。其实它就是在区别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么多还在讲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哦？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在做区别哦，它两个最重要的区别实际就是请求金额的不同哦，请求金额的不同哦。那这是它最大的实例。那我们举例而言，假设甲呢，他签发了一张本票。然后呢，票据金额是10万元，然后把这票据呢倍数给乙，以后打圈圈就是用倍数哦，我们要共同的写这个5号，然后丙呢再倍数给丁，然后到最后纸票人就是丁的这样的状况。那你可以知道啊，丁第一次呢他其实权利的时候他要找谁？一定找甲嘛，因为这是本票支付证券，所以他一定去找甲，所以他是第一次行使权利，那他第一次行使的这个权利就叫做付款请求权嘛。那他这个付款请求权的话，他可以请求金额是什么？就是票面金额嘛，对不对？他请求就是票面金额。10万。对。那假设丁去向甲行使，结果甲就伸手一看说，我现在就是没钱。这时候他被拒绝了，不获付款，到期不获付款。那这时候丁可以转向谁？向前走嘛，这是第二次。那第二次向前走这个法条依据就是85条第一项，向前走，向其他的债务人去行使追索权嘛。所以套这个部分你可以理解，这就是第二次去行使他的权利啊，定性上也叫做追索权。 那如果是追索权的话，丁向丙可以请求的这个金额是多少？这是就有法条规定哦。法条规定在票据法97条，97条的大致分类呢，可以分三种，就是原来的票面金额，利息，还有一些必要费用。那必要费用其实常常讲就是做成拒绝证书、证书费啊，或者说啊，你为了去找丙啊，你要一些必要一些交通费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向他请示的。规定在97条。那这个其实你觉得很无聊，干嘛考这个金额的区别？那这个政大法研所就考过了，就完全就是举例一堆费用，然后就问你说哪些是可以追索权行使的对象，然后哪些是付款请求权可以请求的部分哦。所以这部分稍微留意一下。站在第三个，丁呢是原本呢，我们说第二步是说呢，丁去找前手。按照85条第一项，就像他自己追索嘛。那假设丙他被追索了，然后他想说啊，反正我也因为那边有背书啊，我也得到取得对价啊，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清偿这个票款。那丙一旦去清偿票款的话呢，接下来呢，丙他就是取得与执票人的同一权利哦。这个规定在96条的第四项。丙一旦追索，他去做清偿的话呢，按照96条的第四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条，96条第四项，可是常常会忽略哦。被追索者以为清偿时，与执票人有同一权利哦。这里就可以发现啊，虽然丙呢他清偿债就是票款了，可是在这个法律关系里面，票据法律关系有全部消灭吗？没有嘛，丙他只是清偿自己的责任而已，所以呢，他是按照96条第四项呢，他就取得与支票人丁同一权利，可以干嘛？继续向前走，再来做追索。所以丙这个时候呢，第三次了，他就可以再去向乙追索，这个呢，依据在96条第四项嘛。是什么名称？就已经把它称之为，只要是第二次以后的，就叫做再追索权。那请求的金额呢？规定在98条。规定在98条。那也是一样啊，它其实呢，它有分三种。它一样，就是97条所可以请求的金额，然后再来就是必要，再来是利息，然后再来是必要费用。你写一下，一样利息，然后必要费用。那详细97、98的内容，你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区分这个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最主要就是它金额不同。那法条依据就是在97条跟98条。好，那我们把这个票据关系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了。当事人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这当然就分为这个票据债务人，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什么叫做票据债务人？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有违票据行为之人呢，就是指说你有违这个发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呢，跟保证这五种票据行为之一的，我们就叫做票据债务人哦，票据债务人。那这边稍微要区别一下，就是票据债务人跟票据关系人哦。这个是考试上简易的区分啦，因为其实这五种票据行为啊，像是发票、背书、承兑啊这些，他们都有一些个别的要件，可是他们也有共同的要件。那他们共同的要件其实就是讲签名，这五种票据行为的共同要件就是签名。所以很简单，有时候学生就会常常讲说，如果你有在票据上签名的呢，你就要负担票据责任。你没有在票据上签名，你就不要负担票据责任。你们听过有吗？那其实是最简便的。那当然说，你除了在票据上签名的时候，你认为各种票据行为还是要具备它各种的 自己的所拥有这个票据的要件才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简单的区别是看你有没有在签名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票据关系人呢，其实你可以再写个例子，就是那个支票的付款人，这样子比较不会忘哦。支票的付款人虽然负付款的义务哦，可是他义务是因为法律规定，并不是因为他有违任何的票据行为哦，所以他也没有被票据上签名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债务人跟第二债务人哦。学者呢，并有做一个定义啊，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定义就好了。他说，所谓的第一债务人就是指主债务人哦，一级支票应先向其行使付款及求权以请求付款哦。所谓的第二债务人是指偿还义务人，一级支票人在不获承兑或对第一债务人行使付款请求权不获付款或仅获得部分付款时的向其行使追索权哦。那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了，学者对于这个第一债务人和第二债务人他的内容，其实他并没有去做解释嘛，他还是在打着这个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去绕嘛，对不对？他其实就是有点跟这个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啊，陷入这种循环去解释的这样子的泥沼里面哦，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定性，什么叫做第一债务人跟第二债务人里面最主要定性把它定性出来哦。所以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有个表格，我们再去对照什么叫做第一债务人跟第二债务人，他们最主要的区别的特性到底在哪里。但是这个定义其实是每个书上面都会写到，那我也不建议同学去背，因为其实考试也不会这样子考，所以这个你看看就可以，你只要了解说哦，其实有老师这样子讲，可是他还是没有把这他的性质给抓出来哦。然后再来看狭义第六页，那狭义第六页会这样子挂号三，就是跟你讲说还是要区分第一债务人跟第二债务人，最主要的理由是在于说反正教科书上都有写了，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第一债务人跟第二债务人在各个票据行为里的角色哦。所以我们再讲一第六页，第一个就是汇票，汇票里面呢它的关系的角色里面会有付款人、发票人、背书人跟参加承兑跟保证人，然后我们稍微去做分析一下。第一个呢，他讲的是付款人嘛，那付款人有讲过，看你要不要做承兑，那到底是情愿不愿意承兑，然后一旦你愿意承兑的话，就会变成是一个票据的主债务人哦。所以呢，承兑之后呢，他就是变成是一个第一债务人，就是一个主债务人的角色哦。他要是主债务人的话呢，他必须负这个绝对且最后的给付责任，一旦他付款了，就可以消灭整个票据法律关系哦。如果他拒绝承兑的话，他就只是一个票据关系人而已，这叫做付款人，汇票付款人。然后再来是发票人呢，发票人他也是个第二债务人的角色哦。因为你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汇票是个委托证券哦。其实担任呢第一线付款的角色，其实应该是付款人承兑之后变成这个承兑人了。所以在这个发票人来讲，他就会是一个第二债务人的这个角色。那背书人也是一样，他也是第二线的这种第二债务人的这个角色哦。参加承兑也是一样哦，他们都是第二债务人。那保证人就比较特别了，保证人正在看出你为谁为保证哦，就是因为票据法61条第一项所规范，61条第一项就是说了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负同一责任，然后这时候你就要看保证人为谁保证了，如果保证人是为这个承兑人为保证的话，那这个保证人他一样，他也是主债务人的角色，可是如果保证人他只是为背书人为保证的话呢，他跟背书人的角色一样，那他就是一个第二债务人的角色。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本票，本票它是在本票里面就有发票人、背书人跟保证人哦。那发票人这个是比较特殊，它叫做第一债务人呢，因为它就是什么自付证券啊，它自己担任付款人啊。而且票据法121条有做规范，121条它说本票发票人呢所负的责任呢与汇票承兑人同，有没有？121条呢只有做这样的规范啊，本票发票人所负的责任跟汇票承兑人相同。那汇票承兑人现在是个主债务人的话，那发票人也一样，就是个主债务人。然后再来背书人也是第二债务人哦，再来这个保证人也是一样啊，按照票据法61条啊，你看他是为谁为保证哦？如果为发票人为保证的话是第一债务人，如果是为这个背书人为保证的话就是第二债务人。然后再来是支票，支票发票人很特别哦，其实争论点还蛮大的。这个等我们讲到支票各论的时候，再来讲说它到底是第一债务人还是第二债务人，各个学者呢，他的都有他的主张哦。然后再来是背书人，就没有整理一样，他是第二线的角色，就是第二债务人哦。那付款人的话，这边比较特殊哦，因为支票有一般的支票和这个保护支票哦。 一般支票的付款呢，我们刚才所讲的哦，它其实就是一个票据关系人而已嘛。虽然它有付款责任，可它付款责任是源自于票据法143条的法律规定哦，它不是因为伪票据行为，所以它不是一个票据债务人，它只是一个票据关系人而已哦。然后再来第二个比较特殊的支票叫做保护支票。那什么叫做保护支票呢？保护支票就是讲说，这个呢付款银行呢看到这张票据的时候，他直接跟支票人讲说，我愿意承担，我愿意付款，我保证付款给你，这叫做保护支票。那一旦是他原设一个保护支票的话呢，就有说付款人就是金融业者呢，就有在这个支票上面写了一些像是保护的字样，或者是绝对付款的字样。如果他有这样子写的话呢，这个受款，这个付款银行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保护人了。那保护人他的责任地位呢，他就跟汇票承兑人相同，所以他也是一个第一债务人的角色。这个在票据法138条里面有规范了。你看138，138第一项，付款人于支票上记载照付或是保付或是其他同意字样并签名后，其付款责任与汇票承兑人同哦。那跟汇票承兑同的话一样，它就是一个主债务人，它就是一个第一债务人的责任哦。那这时候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效果，因为你可以知道说，金融业者啊，这些付款银行，它其实财力非常的雄厚，一旦他说要保护了，这张支票就已经非常有价值，代表说支票人一定拿得到钱，因为银行其实很少倒了嘛，所以它财力比较雄厚，所以一旦银行保护，其实支票人就好像握有现金是一样的。那相较于其他这个支票债务人、发票跟背书的人来讲呢，其实就给他一个法律效果，就是他可以免其他的责任了。因为这时候付款银行就说他要付了，那付款银行会付的话，代表说支票人一定会拿得到钱，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免除这个支票法律关系上面的发票和背书人的这个责任哦，规定在138条的第二项，付款人在支票上以为钱项的记载时，发票人跟背书人都可以免除其责，因为这时候付款银行已经说要保护了。好，把这个角色呢都稍微理清之后，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来讲第七页。那这个比较表格呢，第一栏呢，它讲说支票对其行权利行使之限制哦。那这一栏你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会有这样子的写法，还是因为说是按照教科书方面这样去写啊？那我们刚才说过，付款请求权跟追索权，我们不要去讲究它的行使对象，我们只要去认识它的行使权利的先后顺序就可以了，不要去看它的对象是什么。所以这一栏自己做参考就好了。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所负义务的性质，这个其实才是真正你要去区别第一债务人跟第二债务人的这个实义的存在哦。也就是说，如果是个第一债务人的话，他的付款责任是绝对的责任。那什么是绝对的责任？就是他一旦他去付款了，他就可以消灭全部票据债权债务的法律关系，这个很重要。一旦他去付款了，整个票据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就会消灭了，那就不会接下来怎么产生什么追索权的这种追索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比较重要。那相对而言，第二债务人呢，他负责这个偿还责任，他是一个相对的责任。那什么叫相对？他一直说他只会消灭自己的债务而已，他只能消灭自己的票据债务，对其他票据债务人的债务呢，其实是受仍存在，而且不受任何影响，所以才会有这个票据法96条第四项的规定嘛。96条就说到了被追索者，这边所谓的被追索者呢，他就是讲这个偿还责任，所谓的这个什么第二债务人哦。那被追索者他虽然已清偿，可是他取得与支票人同一权利，对不对？他取得与支票人同一权利耶，就是代表说整个票据关系还没有消灭，要不然他怎么取得与支票人同一权利，然后继续向其他前手、其他债务人再来追索？ 是因为有96条地事项的规定，更可以佐证说这件只是一个相对的责任，它是可以消灭自己的债务而已。然后在第二个性质要做比较的是在于说呢，我们知道直跳人其实他在行使跳具权益的时候，他需要一定的手续或是程序，这时候我们会讲到通常你必须要在这个我们所规定的期间呢去为这个付款提示，就是说你要遵期为付款提示，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遵期去做成拒绝证书嘛，对不对？就是之后我们会讲到，如果你现在没有印象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法律规定这个期限内去做一些手续的时候，你才可以保全你的权利，让你的权利继续有效，然后才能去行使嘛。可是你可以知道哦，在这个第一债务人而言，第一债务人他负的就是个主债务人责任嘛，即使支票人自己在行使权利的手续上有所欠缺，有所没有完备的情况之下，因为这时候债务人负的是一个主债务责任，所以这时候你对这个支票人对主债务的权利其实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因为无论如何我就是要负最后一件的责任，即使我这个支票人自己手续上面有欠缺啊，或是有过失或是没有注意的状况之下也不管，谁叫你就是负个主债务绝对起最后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这个第一债务来讲说他的责任就相当的重。那所以你可以知道在主债务的情况之下，在跳具法的规定，他有什么时候情况之下他才不需要负责，只有你一直跳具时效，是只有你有跳具时效而已。所以对这个主债务来讲呢，是相当的严苛的哦，即使这个支票自己手续没有完备，支票对他的权利仍然存在，仍然可以向他去行使哦。那第二债务人呢就相反啊，第二债务人的责任就比较轻哦，轻多了。只要直跳人呢，你没有好好的去遵期提示直跳具啊，没有好好去保全你跳具的手续的话呢，你就会丧失追索权。那这个法条规定在104条。104条，你看104条第一项，支票呢不以本法所定的期限内为行使或保全汇票上权利之行为者，那这边什么叫做行使或是保全汇票上权利的行为者呢？通常讲的就是遵期去提示票据，或是遵期做成拒绝证书，来证明说自己曾经有行使过票据权利，可是被人家拒绝了，所以我只好拿这个证书呢，再去向下一个前手呢去行使追索权哦。这个叫做拒绝证书，就是证明自己曾经有去行使过付款请求权啊，可是那个人就是不给你钱嘛，所以你要去做这样子证书呢，来证明说你已经行使过你的权利了。这样遵期做成拒绝证书哦。那如果你没有遵期提示票据，没有遵期做成拒绝证书的话呢，按照104条底下后段的效果是指说，对于前手那丧失追索权，那效果就非常严重嘛，你这个权就因此丧失了，就没有办法去行使了。那这边的前手把它圈起来，那这边前手是指什么？其实他讲的就是讲这种偿还义务人的概念。所以这边的前手是没有包含汇票承兑人跟本票发票人的，所以把这前手圈起来，把汇票承兑人跟本票发票人呢都打一个叉，它是不包含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到呢行使票据上的权利的行为，你对于汇票承兑人跟本票发票人仍然可以行使追索权，原因在于汇票承兑人跟本票发票人它是主债务人，他是主债务人，他无论如何呢，他都要负绝对起诉责任。好，104里面是最重要一个法条哦，在这个章节里的。那讲义第七页那个范围，你介绍去对照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刚才讲义第六页都有帮同学做整理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非票据关系哦。我们刚才讲的票据关系的内容跟当事人啊，我们说的票据关系就是因为票据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票据关系了，那你自己应该也知道嘛，他讲的就是非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哦，它跟票据行为完全无关，它跟票据行为完全无关哦。那在非票据行为，就是非票据关系里面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票据法上之非票据关系，第二大类叫做一般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哦。 那其实简单来讲啊，什么叫做指非基于套句行为而生的套句群体物关系？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讲说因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啦。就这个名词很无聊，其实他讲就是因为因法律行为的规定而产，因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那只是说这个法律规定有可能是票据法，有可能是民法，所以就把它分为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跟一般法上讲就是民法的非票据关系。所以这还蛮无聊，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第一个。票据法上的非票票据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义，它只说该非票据关系并非本于票据行为而产生，是本于票据法之规定而发生哦，这是因为法律规定而发生的。那这个法律就是票据法上的规定哦。那票据法上规定的这种权利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这两个，一个叫做利益偿还请求权，一个叫做对支票付款的直接诉权哦。那这两种权利呢，都不是因为票据行为而产生，是因为票据法律的规范哦。所以它就是这个部分，你要稍微记一下。那详细什么叫利益偿还请求权，什么叫直接诉权，我们就各论的时候再跟他们做介绍就好了。总之，你在这边只要记得，这两种权利都不是因为票据行为而产生，是因为法律规定。然后再来第二个，一般法上之非票据关系，这叫做。因民法规定而产生的非票据关系哦，那这讲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民法上或是一些其他法上的概念而产生的哦。那一般来讲，这个地方要称之为实质关系跟基础关系哦，也就是说跟票据行为是无关的哦。那这边讲的实质关系跟基础关系呢，它又分三种，一个叫做原因关系，然后再来是票据预约哦，再来是资金关系，又分这三种。那这三种关系的存在都跟票据行为无关，跟票据行为其实是无关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种原因关系。原因关系这边比较重要哦，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哦。原因关系呢，你看它意义，它是指说票据的原因关系是指当事人为票据行为的原因，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违发票行为，你为什么要违背书行为，为什么要去做保证，你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嘛。你有可能为了是买卖，然后你就签发票呢去做一个价金的支付，或者是你为了租赁房子，你就签发一张本票呢，然后你去当租金的缴纳，或者是你为了你去还钱等等的，都有那些背后的原因哦。那这个就叫做原因关系。那原因关系里面呢，其实在常常在讨论就是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哦。就是说甲呢发票给乙，那他发票他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呢他向乙的买一台车，然后为乙付价金哦，所以他就发了张支票给乙。那假设是这样子好了，这个地方340条买卖了，这就是他的原因关系。他的发票行为呢，这个就是他的票据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再来讨论说，这个原因关系跟票据关系之间的关联性为何？那这个地方讲义有说到，原则上他们是各自分离哦。你可以看一下讲义的第一的部分哦，与票据行为的关联性哦，括号 A 原则上哦。原则上，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是分离哦，两者是各自独立。原因关系是否有效，对于其他人的权利不生影响哦，这个就叫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哦。第一个我讲到无因性的概念出来了。那其实简单来讲呢，它是指说呢，当如果这个票据行为，当这个原因关系背后的这个原因关系呢，它出现了瑕疵，它可能也不是说买卖无效被撤销哦。如果有这样子的瑕疵的存在的时候，它的效力会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那原则上它是一个分离的概念，就是说原因关系的有效无效呢，得撤销或是。这些瑕疵的存在呢，对于票据行为的效力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这个叫做票据行为这个无因性的概念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无因性的概念？其实就可以回到这个票据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嘛，就讲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为什么？因为票据它是一个流通证券，它不是只有甲乙这两个当事人而已，票据会一直呢辗转出去嘛，可能背书给丙或是背书给丁嘛。假设如果我的票据 具行为，这个跳具关系会因原因光线瑕疵而受到影响的话呢，那不是对于这个新加入的三一第三人的丙来讲十分不利吗？他根本就不知道前手家里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嘛。是为了保障这个善意的第三人哦，然后助长票据的流通哦，所以呢，我们在票据法就会有一个制度的一个概念的设计，就叫做票据行为的五因性。五因性的产生就是这样，就是原则哦，票据行为有五因性哦。可是你也知道嘛，法律上呢，尤其在考试的时候，其实老师就不爱考原则，他是爱考例外嘛。所以例外呢，就会有相牵连的效果。那第一个例外，你可以看讲义上的例子。括号 B 的小 A 部分哦，直接前后手之间仍然基于原因关系抗辩，这个就不难猜想了吧？因为直接前后手间，比如说甲乙之间呢，他虽然是基于买卖一台车呢去发这个支票，可是甲后来发现说，哎，我要去撤销我的这个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因为这台车呢它是个泡水车，我被骗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甲可不可以呢用这个原因关系有瑕疵为由呢来拒绝对乙来付款？其实就可以啊。那为什么？因为甲乙他们是前后手之间嘛，他们有交易安全保障的考量吗？没有啊。甲乙两个对于他们背后原因发生的事情，他们呢知道非常清楚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交易安全的考量哦。乙当乙向甲呢去行使权利的时候，甲就可以原因关系的瑕疵的存在为由来拒绝付款，这就是一个抗辩权的这个存在，他就可以这样行使的、哦。这是第一个例外，那也是考试上常常看到的一个例外哦。然后再来看第二个例外，以无对价或无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前手之票据权利哦。这个在票据法十四条第二项，假设。那时候乙呢要背书给丙，可是呢，他背后他是用赠与的方式呢，让丙呢取得这张票据哦。所以呢，丙取得这张票据是什么？无对价取得嘛，它是个无对价取得。假设今天呢，丙去向甲行使票据权益的时候，甲可不可以打破这个票据权无因义，就说，哎，我的买卖契约里面背后有个原因啊，我原因关系有瑕疵啊，我这个瑕疵很重大，我可以来直接对抗这个丙，然后来拒绝付款，可不可以？这个部分其实牵扯到票据法十四条第二项哦。十四条第二项是什么？无对价或以相不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哦，不得享有优于前手之权利嘛。丙就是无对价取得嘛，那无对价取得就是不得享有优于前手嘛，所以丙的权利是什么？小于等于乙嘛。丙的权利至多就跟乙一样而已。为什么？因为立法者的考量是有做一个权衡、哦、他就会想说，本来是要保障这个交易安全是我们的最高的立法指导原则嘛，可是因为丙你自己取得这张票据，你没有给付相当的对价、啊、我就不要给你过多的保护嘛，我让你的保护跟你的前手状态一样就好啦，我让你跟你前手状态一样就好，反正也没有支付任何的代价，所以我让你的状态跟乙一样就好了。那你可以看乙，甲可不可以用原因关系有瑕疵来对抗乙？可以嘛。所以这种时候如果丙的状态跟乙一样的话，甲就可以用原因关系有瑕疵为由同样来对抗丙。所以这个法条适用的结果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效果，叫做后手要计受后手计受前手权利上的瑕疵。因为十四条第二项就是说到不得享有优于前手之权利哦，那它最重要的法律效果就是后手要接受前手之权利上的瑕疵哦，让他的这个权利上的状态呢就跟前手乙是一样的哦。所以本题呢，甲下可以原因关系为由来对抗乙的话呢，甲自然也可以呢来对抗丙，这是十四条第二项的运用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运用结果之下，你就会发现这个无因性的部分就被打破了。 然后在第一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啊，这个比较简单啊。他讲说，为清偿继承之债务哦，原因关系而交付票据时哦，票据债务如果不履行的话，则继承债务之原因关系不消灭哦。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呢，像这里也是一样啊。他其实这个，他只是在讲一个观念而已，他在讲民法320条的那种侵债清偿的一种概念哦。他认为说，如果债务人为了清偿旧债务而对债权负担清债务的时候，除了那一定有表示之外呢，我们所谓就是新债务不履行，旧债务就不消灭。这其实他是很无聊啊，也是一样啊。他就是说，反正如果呢，我对你还没有履行你这个票据关系的债务的话，那我的旧债务，不说是借款债务好了，借款债务好了，就会不消灭。等于说，这个借款债务会不会消灭，会受到这个现在的新债务有没有履行的影响啊？他只是单纯在讲民法320条这个问题而已。那这个考试上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你可以省略哦。比较重要的这个例外状况是 A 部分和 B 部分哦。然后来看一下票据的预约。票据的预约的这个部分哦，它是指说票据当事人之间在收受票据之前呢，对票据记载的内容会达成某种程度之合力哦。其实也对啊，因为我在签发票据的时候，我一定会跟对方呢商量说，我们要签第一个，我们要签什么种类嘛。然后如果我们要签的是一个汇票的话呢，或是本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约定什么时候到期日，然后指出的这个金额是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些约定。那这些约定呢，就叫做票据预约哦。那我们看看哪第九月。效力的这个部分哦，这稍微是要重点提示一下，就是说票据预约呢，其实跟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实是无关的哦。票据权利是会因为票据预约而产生吗？并不是，票据权利的产生是因为你违了票据行为。那只是说票据预约是一个票据行为的一个前面的合意哦。你违票据行为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就直接实现了票据预约的这个内容而已哦。在这效力上，你可以看到呢，讲义第九页 A 的这个部分哦。票据上之权利义务呢，是依票据行为而成立哦，并非由于票据预约而发生。所以这个层次上，你要先理清楚。虽然会有票据预约的开始，可是一定是透过票据行为来产生票据权利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如果呢票据预约如果有所违反的话，请问可以适用票据法来抗辩吗？不行哦，这是廖宇轩老师有谈过，他认为票据法呢，它只适用在票据行为成立后的这个法律关系哦。针对于这个票据行为成立前的这种票据预约哦，是没有票据法律的规范，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适用哦。所以如果你票据预约，你有没有履行，你有没有遵守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回到哪里？回到民法去解决，你回到一般的民法去解决，不是透过票据法来什么抗辩事由来做主张哦，这是梁先生老师的立场。然后来看一下小 B 的部分哦，当事人如果违反了票据预约的内容，仅得依民法上债务不履行哦主张其权利。这边告诉你说，你要是小民法的规定来适用，不是来票据法哦来做主张。好，这票据预约的简单概念就足够了。接下来看国号三，资金关系哦。那资金关系呢，其实通常是存在这个委付证券的一个概念里哦。如果甲是发票人哦，他发票给乙哦，他可能签发的是汇票，有可能签发支票，都会有一个付款人的角色嘛。对，那你就会想啊，这个付款人为什么会帮发票人付款？通常之间都有某种关系嘛，不是发票人欠他钱，要不然就是在支票里面，就是发票人在这个银行里面去做个开户，买个支票存款契约的存在嘛，这样中间就会有个关系的存在，那这个关系就叫做资金关系。这个叫做资金关系哦。那这个资金关系呢，其实连上我们也要来讨论啊。资金关系其实会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啊？也就是说， 如果呢是甲欠这个 A 钱，然后他要求说这个 A 来当这个付款的时候，如果甲没有把这个钱呢，把资金呢先给 A 的时候呢，支票人向 A 来请求的时候 ，A 可不可以讲说我又没有领到资金，我就来拒绝付款，可不可以？其实是不可以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跟这个概票据权无因性的概念是一样的、哦。我们也是要保障这个交易安全啊。甲 A 之间的这些关系到底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履行呢？跟票据行为的其实也是相分离的概念哦。所以呢，你不会因为这个资金关系的有效无效、存在与否啊，去影响到其他票据行为，像是发票行为或是背书行为的效力哦。跟这个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概念是一样的、哦。这有知道这些概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详议第九页第一部分哦，与票据行为的关联性哦。括号 A 原则上呢，资金关系跟票据行为是分离的、哦，也是跟之前讲的原因关系是一样而已。资金关系的存在与否呢，有效与否呢，都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哦。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步来解释哦。第一个部分呢，他说发票人的票据责任不会因为有没有提供资金而有别哦。发票行为其实看他，如果发票人票据责任其实就是看你的发票行为有效与否。一旦票据行为有效的话呢，你就变成发票人就是一个主，就是一个债务人哦，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提供资金给这个付款人呢，哎，有任何的差别哦，就在讲这件事情而已。那第二个部分，他说付款人不会因受有资金而将来成为票据债务人哦，需承兑之后才负担票据责任哦，这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哦。付款人你不会因为从发票人这边拿到资金呢，你就变成是一个票据债务人，重点还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违票据行为哦。然后再来例外，我们来看一个例外，唯一的一个例外。原则上资金关系跟票据行为是一个分离的概念，有例外有相牵连的情况哦。也就是呢，发票人向汇票存兑人行使权利时，存兑人可以以资金关系没有受领为由的来做一个对抗哦。那他的想法是这样，假设这时候付款他就存兑了，他承兑说之前他变成主债务人嘛，那乙向他行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票据债务人这个角色，可是他虽然承兑他变成一个主债务人，可是 A 有可能在到期日截止的时候他现实上就是没有钱嘛，他就是没有钱啊，那你不能怎么样啊，他没有钱的话呢，乙就是一个在到期日没有获得款项之人嘛，不获付款，那乙一旦不获付款怎么办？按照85条的第一项，他可以向前走去行使追索权嘛，所以如果乙呢在到期日时候呢，他没有办法从承兑人那边付到款项的时候呢，他可以向前手呢按照85条第一项向这个发票人行使这个追索权嘛。可是然后如果这个发票他就很神，他说好吧，那我就把钱就给乙好了。他把钱给乙了之后呢，他还是一样啊，他不是主债务人啊，发票人不是主债务人啊，最后什么结果产生？他取得与支票人同一权利，对不对？然后他就在很坏的跑去向 A 再请求，可是结果你就发现说，其实是因为发票人他根本就没有把钱给这个承兑人，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他就认为说，如果发票人他是以支票人的地位去向承兑人来行使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一段是什么？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说，这一段是甲 A 之间是直接前后手嘛。他们两个对于资金关系的成否与资金关系有没有提供最清楚嘛？所以这个时候呢，甲去向 A 来行使的时候 ，A 他就可以说资金关系里面你根本没有提供资金为由来做抗辩，来做拒绝付款，这是个唯一的状况。也就是当发票他自己支票的地位呢去向这个承兑人来行使的时候呢，他可以用资金关系来做抗辩。好，我们以上很快的就把第一篇的这个总论的部分呢跟同学说明到一个段落，那我们休息个15分钟，那你也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来前面问我，不要来客气哦，那我们15分钟之后来上第二篇总论的部分。没有，他们不关心，没有，就是然后我还是建议同学还是要上网去看一下，因为其实他都有公布，他公布在考试院的网站啊，还有一些示范题目哦，那那种示范题目里面，你去稍微刷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念书方向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因为有一些科目被拿掉的，然后一些科目可能考，可能 坦白讲，比如说像海上法好了，我之前是在教海上法，那现在他像海上法就变成十题嘛，十题二十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十题二十分我要怎么教？就是因为呢，我们之前讲海上法，如果有实例题的话，要考可以考很难嘛，而且去研究所这些实例要考可以考很难，其实要简单也可以很简单。那我自己去看一下，像是海上法的那个实题的那模示范考题，就会发现说，那实题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可能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你题目不要看太快，通常实题却全部都是满分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在我状态之下，比如说，我就觉得你们做读书上，你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啊，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就是这么多科，然后每一堂科就是都要是面面俱到啊。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就可以自己读了。哎，我这样讲很不好，因为我自己也要来教海商法，这样好像觉得说，哎，你们可以不用来上课的感觉。其实也不是，就是说，如果它变成是一个选择题的这种形态的时候，你去准备的时候，真的就是把观念基础抓到就够了，除非你是要去考研究所。那因为像班内的话，可能说是研究所跟国家考试的班级合在一起上嘛，所以可能我有时候上课就跟去调查一下说，哎，你到底是要考研究所的居多，还是可能说是考国家考试居多，这个难易度上面就会有差。不过在套句法这一课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是国家考试依然是维持是一个申论题的这种题型哦，那只是多加了一些选择题。那选择题当然是实题哦，所以我是觉得说你们在选择题上面的这种经验上呢，你也不一定说要很紧张或者实习怎么办？但是它其实它出的都不难，它都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那只是说你在审题的时候，你真的要比较用心，因为毕竟说150题三小时，一题只有1.2分钟，你就要看完跟解答完，可能也没有第二次的时间再去做一个重复的审题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变成说你的审题速度就要非常的快。到底怎样才让你审题速度变快？因为我们现在选择题的这个题库量不多嘛，应该怎么办法？那你就是把以前一样的这些考古题拿出来快速的审题，你就把我们这几年和20年的这些考古题都是一样拿出来，律师、司法官，那有些可能是加上研究所的，一样也是训练自己审题的速度，就是看那些题目，然后把分点先找出来，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做功课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看虽然说观念很简单，可是因为跳句法的关系很无聊嘛，通常都是三个人起跳，不是三个人、四个人就五个人啊，甚至有老师很新一点就出了7、8个人这样子。可是他可能只是问你一个很简单一个观念而已，可是你光把那个图画出来，你可能1分钟就没了，你只剩下什么20秒去作答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审题的速度就要变得很快。那因为这时候现在选择题的量不多，所以建议你们要从国家考试跟法研组的题目呢去做审题的工作啊，这是一个认自己练习的一个方式哦。好，讲了那么多，我们回到那个讲第十页了。第十页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哦，跳句行为哦。第一个，跳句行为的意义跟分类，它的意义呢，其实是指发生或是移转跳句上权利义务为目的哦，在跳句上所为的要事法律行为哦。那它基本分类分为基本跳句行为跟附属跳句行为哦。基本跳句行为是指发票，那附属跳句行为是指发票以外，它是背书、承兑、参加承兑跟保证哦。那你先看一下它的意义，它说以发生跟移转票据上是权利义务为目的哦。那我请问一下啊，票据的付款是票据行为吗？不是，因为它就是在消灭票据关系哦，它不符合这个意义哦。然后在这个分类里面呢，它分基本跟附属嘛。那基本当然是以发票为基本，因为通常只有发票行为之后，才会有后来产生的一些其他附属票据行为。但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最高法院49年台上五五判决哦，这个民事判决呢，你可以看一下它内容，我就画了一个虚线嘛。你只要你看到以后，我的框框是虚线的话，就是我质疑这样子的看法，就是你可能觉得它可能有哪地方有错误哦。然后附属票据行为之有效，需以主票据行为之存在为前提哦。那如果你按照是这样子的看法的话，代表说，如果你的主票据行为，也就是说发票行为无效的话，你其他的附属票据行为，像是背书、保证会有效吗？就随之无效了嘛。那这样子概念正确吗？学过票据法吗？你都学过嘛？这样概念正确吗？错误嘛，因为我们票据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票据行为独立性， 没有，创新行为是个各自独立发生效力，是要各自来看哦，并不是相牵连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基本和部署，其实它只是在讲个创新行为时间上发生的先后而已，它只是在讲时间发生的先后，可能先有这个发票行为，后来才可能会有其他部署跳具行为，可是它并没有什么效力上的牵连关系哦，并不会因为你发票行为无效，你的备注行为就无效。因为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叫做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哦。原则上，这个票据行为的效力呢，它都是独立的，要独自来看待哦，看它是不是具备自己的背书的要件，或者说，哎，它是不是具备自己呢保证的这个要件哦，并不会因为主行为无效，附属行为就无效，所以这观念一定要明清哦。所以早期还有蛮多这种见解是实物见解是错误的哦，所以你就是不要被早期那种实物见解理智影响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票据行为的性质跟票据行为的交付要件哦。那其实我们从这边谈论到了一些要件啊，也就是说票据行为它有些性质，它性质上的大部分就分为了单独行为说跟契约说分这两种。那从这两种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呢，票据行为的有一些要件是否要具备啊？我们刚刚讲到说，票据行为其实有三大要件。第一个呢，其实我们讲的是实质要件，再是请示要件，再是交付要件。可是我这边顺序可能就是倒过来哦。我先问你们交付要件，因为我们可以从性质里面导出说有没有交付要件这个存在哦。在这个地方呢，牵扯到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基本的哦，也是很基本。那这个地方分为两个，一个叫做契约行为说，跟狭义呢11页的单独行为说。创新的性质呢，在契约行为说的这个立场之上呢，它简单的讲说，创新行为的成立呢，它是认为必须要一直表示合制，再加上交付哦。那什么叫契约行为说呢？它其实讲的叫做交付契约啊。它这个契约其实在讲一个交付契约。那什么是交付契约呢？它是指说呢，你发票人呢要有这个。交付票据之要约意思表示，然后呢，你的相对人是支票人呢，也要有受领票据之承诺意思表示。当一直表示合制之后呢，就会有个交付契约的成立的存在，那这个票据行为呢就成立生效了。所以叫做契约行为说，认为呢票据行为性质呢就是一个契约行为的概念。那只是呢更详细来讲呢，就是我们在票据法里面讲的这个契约行为，讲的就是一个交付契约的概念，也就是发票人你要交付票据给相对人的这个所谓的邀约的意思表示，让我相对人呢知道之后呢，我也有受理这张票据行为呢就承诺的意思表示了。这样的话，两个一方一直表示合制呢，票据行为就成立生效了。那你从这边也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强调还是要的，其实他这边讲的这个契约的概念嘛。那从这里面你发现出来，要不要交付这个现实动作这个行为，其实是要的，其实是要的。为什么？其实你不是光两个一直表示合适就够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学说认为说，因为一直表示的合适，其实你是现实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嘛。我怎么知道我们两个一直表示合适，现实上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外观上，我把交契约，就是把这个票据行为呢，这个票据呢拿过去的这个概念呢，交出去这个概念呢，从外观上去推回说呢，我们一直表示合适的存在。所以其实交付的这个现实的动作呢，反而就在交付契约说之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外观的一个表征啊。你要有这样子的行为就是存在，我才可以推论说你的方法一定是表示合适哦。所以呢，在这个契约行为说之下呢，票据行为呢，就是它要件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叫做交付的要件，就是相当重要。所以呢，你来看一下括号一契约行为说，它的这个五划线的部分哦。 他说呢，跳句行为的成立呢，其要件应包括呢意思表示的合字与交付哦。那这个意思表示的合字呢，就是黑板上面讲的这个交付契约哦，要有交付跳句的要约意思表示哦，跟受理跳句之承诺的意思表示哦，然后必须再为一个交付，那这交付就客观的这个外观就存在的一个动作，让我们可以临时或是默示的知道说我们交付契约已经意思表示合致了，让跳句行为成立成效。那在这个契约行为说之下呢，其实还有分派哦，还有分什么单独契约说跟复数契约说。那单数契约说呢，这个部分是不采的哦，因为它是有些理论上的缺点啊，因为它只认为说发票行为就是一个契约哦。可是你可以知道发票行为是存在就是发票跟第一支票之间嘛，那他没有办法去说明说那发票跟其他后手之间为什么发票人要负责任，为什么其他后手辗转得到票据的这些支票人可以再去向发票人行使一些票据权利，这个单数契约说呢他是没有办法主张的嘛，没有办法解释哦，所以接下来理论上就会衍生出了叫做复数契约说的，这个是目前通过比较所采。如果你是采契约行为说的话，比较支持的是复数契约说这个理论了，比较支持是复数契约说这个理论。他是认为说，票据债务人之所以对这个多数债权人负担责任呢，就是因为他有个别分别的契约存在，有复数的契约存在，每一个票据行为都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契约关系的概念哦。好，再用契约行为说，接下来另外一个性质叫做单独行为说。那单独行为说呢，简单来讲就是你跳句行为之成立呢，它不以相对人的承诺为要件，它不以相对人的承诺为要件哦，因为呢，只要把自己的意思表示于外呢，其实记载在跳句下就已足，就叫跳句行为之成立哦。可是，在单独行为说之下呢，它分为两个学派，一个叫做呢单独行为的创造说，一个叫做发行说。所以我们分别就创造说跟发行说再看一下哦。创造说的这个部分哦，你看讲一下文字的叙述，他是说呢，票据债务是依照票据行为人之签名成立之单独行为，你把这个票据行为人之签名哦把它圈起来哦，然后说受令其签名于票据是违反他行为人之个人之意思哦，然票据归于他人所得时呢，票据债务仍然成立哦。自己去完成票据之记载，无论为交付与否，票据行为即行成立。其实他这个重点就是他仅需完成票据之记载，你把票据的记载也把它划线起来。刚刚不是叫你画签名嘛？其实他这个签名的意思说，不是只有签名字而已哦。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你签名了，可是你把票据做成出来，等于说你有做成票据这个证据的外观。什么叫做成票据证据的外观？就是说，你对于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都已经记载完毕了。像发票行为呢，有严格规定一些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嘛，比如像是发票的，像是他会说什么票据的种类啊、无条件支付啊、发票的明月日啊，这些都是一个绝对的记载事项。也就是你把这些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呢都记载完毕，而且签名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做成证券嘛。那一旦是做成了证券，等于说你意思表示已经表示在这张证券上了。那按照这个单独行为说的创造说，就认为说，只要我的意思表示已经表在这个证券上了，我的这个行为就是已经成立生效了，我不需要再要把这张票据呢交付给相对人。所以他的创造出的观念是，只要我创造出一个权利的外观，只要自己已经具备了一个绝对标记的事项这样外观形式要件存在的时候呢，跳句行为就已经成立生效了，它是这个概念，它的性质像是这个概念。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在单独行为的创造说里呢，它就不需要有交付要件，它就不要求交付要件哦。那这个部分其实理论上有很大的缺失哦。那我这边有整理这个三个缺点哦，这三个缺点呢是从李清贤老师的书籍哦，那个无字天书上面呢所摘录下来的哦。因为我自己去看李清贤老师书的时候啊，我去看了很久，所以我就希望的同学就是那个李清贤老师的书啊，千万不要当那个国家考试用书，因为有时候人就很坏嘛，就跟你说啊，李清贤老师会出题哦，而且他都会出那个天书上面的东西，你一定要看。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朋友的话，这就是坏朋友，他就是在害你，有没有？所以就不要相信他，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李清贤老师书其实是比较适合研究所啊，如果你要考辅大研究所啊，或是像是 正大这样子，就是在跳进法它处理是比较活跃比较灵敏思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看这样子的书。可是如果按照国家考试的话呢，重要部分你都帮你整理了，那不重要部分的话，如果你真的遇到你也不要害怕，其他人也不会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决战的点就不会是在跳进法这一课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跟同学讲一下，这个回到这边理论缺点这个地方，这三个缺点哦。第一个，括号一，与一般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属不同主体的原则不合。这个在讲什么？其实你就会想，按照创造说的想法，就是我只要一直表示与这个票据书面上我做成证券，票据行为就生效成立嘛，对，就成立生效，那这是票据权利就产生出来了。可是像一个很诡异的点是，票据权利产生出来了，哦，我现在是票据，票据在我手中啊，那我现在是什么？票据权利人，可是我是自己发票，那我们其实也是票据的债务人，那不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票据权利，自己对自己又要负担票据债务？那这跟我们民法上的这种权利义务主体是属不同人的概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符合，就是不符合了我们这个民法上的这个分属不同权利主体这个原则上的概念哦。然后在第二个理论的缺失哦，与民法上一直表示之成立生效的原则也相违背。因为在这个创造说的话，你要表示你做成证券，我的票据行为呢就成立生效，它不只成立而已，它也生效了，所以票据权利就产生了，对不对？可是你要去想哦，在票据上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对话意思表示吧，对不对？票据其实你做写成是写成一个权利要产生，你不是跟相对人直接沟，你没有，就是你是没有跟直接相对人沟通，所以它是一个非对话意思表示。那可是我会说多少票据呢？它就是必须要一直表示在这个书面证券上哦。所以呢，如果你要把你一直表示传达让相对人知道的话，你必须透过什么原则？按照民法95条，你必须要这个到达相对人嘛。啊，可是票据是一个书面啊，要怎么到达？你就只好把你一直表示记载在票据这个证券书面上，然后交付给相对人才会到达嘛，对不对？然后一直表示才会生效嘛。可是这个跟创造书的理论呢完全不符合啊，所以等于说创造书它完全跟民法上95条这个意思表示的生效的这个概念呢，非对话意思表示生效的概念是不一致的哦。然后再来第三个，恶意的第三人意享有票据的权利哦，那也这也是它很一个重大的一个缺失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创造书，你只要做成票据证券呢，权利呢就产生了。等于说你还没有交付给相对人，权利就产生了。可是有时候你没有交付给相对人之前呢，你有可能什么票据就遗失了，或是被偷走、被窃取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还是要负担你的票据债务啊，因为在这个说的理论之下，你的权利就已经产生了嘛，你就是要负担这个债务啊。所以这种理论之下呢，你就会让这个我们的发票人呢负担过苛的责任啊。还有可能是我东西遗失了，或是被人家欠缺，我还要对这个恶业第三人负责，那对他来讲呢，就是太过于严苛了，不是很公平哦。所以基于这一二三的这个缺点呢，现行的微采这个创造说的概念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代步行为说的想法，就是发行说。发行说呢是目前的通说，你把它记起来，是目前的学界的通说，也是实务上的通说，就是采单独行为的发行说。所以我们要比较仔细了解啊，单独行为发行说的内容哦。他说呢，票据行为的成立呢，除需票据行为呢完成票据的记载，上句行为之意思呢而为交付票据哦，也就是票据行为是由做成证券跟交付证券两者为之哦。那简单来讲哦，做成证券刚才解释过了嘛，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票据法上面的绝对标记等事项记载完毕之后，加上签名，你就会把做成证券了，就是这个证券的外观就已经出现了，就要做成证券。那什么是交付证券呢？其实是指说你发票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交付到对方，这个才叫做交付证券哦。所以只要有做成证券跟交付证券这两种呢，按照单独行为的单独行为的发起说呢，它就已经可以是一个票据行为成立生效的一个状态哦，票据权利就产生了。所以在发起说的情况之下，必须要有这个交付的要件，必须要有这个交付的要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者通说实务见解啊，他为什么是采取单独行为发起说的这些理由哦，让你同学了解一下。 第一个理由你可以看一下，他说票据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关于汇票、本票、支票建议条文均用签发两个字，都签发两个字。但这个签发其实实际上就是指着签写跟发行哦。那发行就意涵就是你必须要交付，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们在立法立上呢，立法者的原意也是认为说应该采取这个发行说。可是我都觉得这是他们自己解释的、啊，他其实他自己想要觉得发行说比较好用啊，他就是解释这个法条哦，然后自己来解释说签发包含的签写跟发行。啊，要是我其实我看不出来签发有包含这两个，而且发行跟交付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那么一致啊。不过学者就是这样讲，我们就只好这样记哦。那接下来第二点，票据法第31条规定哦，票据依背书跟交付而转让哦。无记名票据仅得以交付转让之哦，故不论记名票据跟无记名票据，其票据全值转让都必须为交付这个要件哦。所以你就看看就好，我不要再提醒。好，再第三个，来，票据法第51条哦，付款人虽在汇票上签名承兑，未将汇票交还支票人以前，仍得承兑其，仍得撤销其承兑哦。他说撤销其承兑。可是呢，这个撤销其实呢，你看最后一行不是有括号编注嘛？他只说，其实这个撤销是立法的那时候立法的输入啊，他其实讲的是撤回，但是说他可以撤回的他的承兑。那这个意思代表说，只要我还没有交付给支票人的时候，承兑都还没有生效，所以我可以把它撤回之。好、哦，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自己就是先讲说，票据法51条呢，其实他规定这个撤销是错误的。其实他原本一直是讲撤回，那既然是撤回的话，只要呢我还没有交付给承兑人之前呢，我都可以撤回的话，代表交付呢就是承兑行为的一个要件之一，否则他怎么会还没有就是成立生效呢？他是讲这个，然后再来第四个。最高法院67年第六次民事庭推总会决议括号二哦，他是指说支票发票人票据债务的成立应以发票人的交付支票与售款完成发票行为之时日为准哦。至于支票所载发票日期只是行使票据债权的限制，不能认为是票据债务成立之时期哦。这是67年第六次的决议哦，他明白把这个交付两个字写起来，他认为说发票人的债权债务的这个成立的关系成立生效是在于交付支票，跟我们票面上所载的这个发票日呢无关，实际上它所为的这个发票日呢，就是票据债权债务成立之时哦。票载发票日只是限制支票去行使权利而已哦。这个是67年第六次哦。好，我们刚刚回来批评。那刚刚第二个，11页第二点啊，其实你再回去看一下哦，你真的觉得他在讲票据行为里面具备交付这个要件吗？票据法31条只规定票据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票据仅得以交付而转让之。其实他在讲什么？票据权利的转让嘛，票据权利的转让嘛。他讲票据权利的移转，你可能需要用交付之啊。可是你去想，他跟票据行为有什么关系？我们讲的票据行为就是发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保证啊。他讲的是这个权利移转的方式，你又可以用背书的方式，或者你可以用交付的方式而已啊。那这个跟票据行为它本身性质里面必须要有交付要件到底有什么关联？没有任何关联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很想说是老那个老师书上抄下来的，算了，这可能不太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是这个我考试上呢，如果出到是实例，目前实例题是不会讲，很少再去考什么发行说的。可是我是觉得票据法31条的这个理由不是那么充分，因为他讲的纯粹只是一个票据权的移转方式而已，他没有涉及到票据行为啊，他连票据权都没有涉及到，他只是讲一个移转的方式而已哦。然后在票据法51条这个其实也是他自己去做解释啊，所以如果你去想我们我国的一些立法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我国立法律它是采取一个民商合一的立法律嘛，所以如果我们商法都没有规定的时候，是不是就回到民法去看，对不对？那票据行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其实票据法没有规范嘛，没有规范的话，我们就应该回到民法去想。那民法你就去想说，民法其实它不会有分单独行为跟契约行为啊。那在单独行为跟契约行为的时候，民法上规定哪种形态比较多？契约行为嘛，就是单独行为规定非常非常的少嘛，主要还是以契约行为为主嘛。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探讨票据行为性质的时候，应该回到民法去想啦。那其实在德国 这个样子啊。只是你采契约行为的时候，我猜想为什么老师会不去采这个契约行为，最主要的也是契约行为的话，你要让跳句行为成立成效的要件实在是太严苛了，很容易在流通的过程中就失败了。因为契约行为所里面要求你要一直表示合字，你还有交付这个要件，所以一不小心你可能要件没有具备的时候，你跳句权利就无法移转，或是没有成立生效，跳句行为就不成立生效了。这个跟我们跳句的最高指导原则，就讲跳句流通保障交易安全是有所出入的啊。你可能需要其他理论去补救，所以可能基于这样子交易安全的原因之下呢，我们可能就采取单独行为的这个发行说，选择这样子的理由呢去做一个执行哦。好，有这样初步了解之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个题目，讲义十三页。那你介绍来看一下，我写下板书。他说：“甲呢，签妥本票一纸面额新台币100,000元，记载收款为乙。至于书桌上，翌日呢，甲发现该本票失窃哦，窃贼丙呢就冒用乙的名书呢背书给自己哦，背书让给这个不知情的第三人丁作为购买汽车的价金给付。第一反应很简单，问你说甲的发票行为是否有效哦？”那甲的发票行为是否有效的时候，你看这个题目也没看到说就是失窃嘛，你就把这失窃两个字圈起来。以后只要你去审题哦，你看到什么失窃啊，然后或是捡到啊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就是意味着告诉你，就是这个跳句行为它欠缺交付要件。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说，它是在讲说甲的这个发票行为呢没有交付这个要件，对于它发票行为的效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啦。所以呢，第一题，甲的跳句行为的效力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其实就会回归到跳句行为的性质哦。那这个开宗明义，你就可以知道说，本题呢，甲的发票行为的效力呢，是否呢成立生效呢，涉及到跳句行为的性质，是采单独行为说还是契约行为说？所以这种题目一开宗明义，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写了。那涉及到了它性质的部分的话，有两说嘛，契约说。跟单独行为说，单独行为又分为创造说跟发行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创造说以下，甲的发票行为成立生效吗？契约说要求比较严嘛，除一直表示合资交付契约，一直表示合资之外，还要交付这个行为嘛。所以本题呢，甲的发票行为就没有成立生效，也没有符合交付这个要件。然后再来是单独行为说的话，创造说他只要做成证据就可以啊。所以本题它其实甲早就已经做成证据，然后放在书桌上了，只是他欠缺交付而已哦。那在创造说的话，甲呢就成立生效了，他发票生效，他成为一个票据债务人了。那发行说呢也是一样，他要求做成证券必须跟加上交付证券哦，欠缺其一的话呢，他就是会成立生效。那看完之后呢，其实我想要问的不是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只是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讨论啊， 按照我们的工作是采这个发行说，那你采这个发行说的时候啊，当票据一直转一转流到丁这个三月丁的时候，你不觉得对于这个三月的丁他很可怜吗？因为呢，甲的票据权利还没有产生嘛，对不对？因为甲的发票行为因为签约交付要件而无效，所以甲呢，他还票据权利还没有产生，他还没有要负担责任的那个状态嘛。所以如果票据辗转流通到丁的时候，丁去向甲来请求的时候，要不要给丁一些保护的规范？要不然有可能因为甲就可以说啊，我根本就没有交付啊，权利还没有发生，干嘛来向我请辞？他可以这样做抗辩嘛？那这样子对于这个善意的这个丁来讲呢，就十分不公允哦。而且如果我们要求善意的丁呢，他知道这个甲有没有具备这些交付要件的时候，那对于这个丁来讲，不就非常麻烦？他还要前面去一一调查说，哦，你这些前后手呢，你的票据权的要件是不是都具备？这样子我才敢收收票据嘛。可是如果你照这样子去讲的话，你可能让这个票据就不能广泛的被民众接受啊，让它广泛的流通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你要怎么去保障这个善意的丁，让他可以对这个甲去行使权利，让他不要去做任何的调查了。那这个地方呢，涉及到两个理论哦。回到讲义十二页，挂号四，挂号四欠缺交付要件单独行为的效果。第一个原则，依单独行为说的发行说，就是目前我国通说呢，欠缺交付要件呢，票据行为就是无效嘛。无效的话，任何向他请求单都不用负责啊。可是有例外，你可以看他例外。他说因欠缺交付要件，善意第三人无从由这个票载得知哦。为了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应认此时票据行为以善意指票人时，应该负票据责任哦。所以把那个善意指票人时，他把它圈起来。他在遇到善意的指票人的时候，仍然应该要负票据责任。那这样负票据责任总是要一个理论基础吧？那这边的理论基础呢，就是说票据行为的抗辩主张应该要受到限制，也就是让这个票据行为这个债务人呢，不能提出说啊，我要来发票的时候就是欠缺交付要件，用欠缺交付要件为由来拒绝付款，但他无法呢主张这个抗辩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呢理论基础呢有两个部分哦。有两个学说，第一个叫善意取得说，第二个叫做权利外观理论哦。那我们再回到黑板上这个题目好了，也就是刚才讲的第二小题哦。丁可不可以这样讲呢？还行使权利嘛？那假设我们采了一个单独行为发行说，假设这个票据行为呢欠缺交付要件哦，所以没有成立生效，这边就打个大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通说呢，它是适用十四条第一项善意取得这样的概念呢，来保障这个丁的指票人的权利地位哦。他为什么用这个十四条第一项呢？其实它是从它的要件来讲哦。十四条第一项的要件呢，你可以看一下讲义十二页哦。善意取得概念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票据法的转让方式啊，善意的从无权益人处取得这张票据的时候呢，我就让你呢可以善意取得哦，取得一个票据上的权利，这是它的意义。那你可以看它要件哦，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要件的部分。A 的话，它是需取得票据时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这是一个主观要件哦。B 的部分的话是，你需自无处分权人处能取得票据。第三个要件是，你需依票据法上的转让方法取得票据哦。然后票据上的转让方法呢，其实讲的就是背书加上交付嘛。然后第四个呢，需背书连续哦，这个跑掉了。第四个括号是背书连续哦，这是李清老师特别强调要主张的。第五个呢，支票需支付相当的对价，这是梁清老师强调的。那你知道这些要件，你知道这些要件之后，你再回到我们本题哦。通过就说，好吧，那我赶快从一个票据里面的制度里面去找一个可以保障善意第三人丁的这个方式。他就想到十四条第一项，他就说本题跟十四条第一项的要件完全符合，所以丁对甲就可以主张善意取得，然后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第一个， 第一个要先什么？主观上取的时候呢，是善意无动到过失嘛。那基本上的话，通常这种失窃的状况，而且秉用是伪造乙的这个名义来做一个背书，所以你从外观上你很难认知到说它是一个失窃欠缺交付要件，无法从票面查知哦。所以今天通常是符合第一个，它取得票据时是一个善意无重大过失的状况哦。然后再来第二个呢，你要虚字无处分权人处取的票据嘛。那什么叫无处分权人处？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享有票据权利，然后你还把票据呢转让给他人嘛，叫无处分权人处哦。那你可以想啊，票据权利根本就没有产生嘛，对吧？哎，假的这个发票行为未成立生效，票据权利根本没有产生，丙会有票据权利吗？丙一定是没有票据权利啊，对不对？所以呢，丁从丙这边取到拿到那张票据的时候，他就是从一个无处分权人处取得这张票据嘛。所以第二个要件也符合。第三个要件是，你必须依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取得嘛。那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就是背书加上缴付啊。那同样啊，他也是丙是伪造乙的签名啊，就是用背书这个方式呢，让给自己，然后丙再背书给丁哦，所以丁也是按照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背书而取得这张票据，这第三个要件也符合。那第四个要件呢，李金良老师强调叫做背书连续啊。那背书连续的话，其实是指说呢，也是指说以这个受盘为第一的背书人，然后再以第一背书人为第二背书的背书人啊，反正你这样听不懂没关系，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们整个通通都是通过背书的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如果都是通过背书这方式的话，就叫做背书连续。所以这边的话，乙就是有背书，然后丙也有背书，是这样，就是一个背书连续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李金良老师要件这个就符合了。那第五个，李金良老师和其他一些像是曾婉如老师他们所强调，就是要对价，他出相当的对价。那第一这个部分呢，他是支付作为那个买卖汽车的一个价金嘛，所以他取的是有相当的对价的、哦。这第五个要件也符合，所以在通说的想法下，他会觉得虽然讲他发票行为欠缺缴付要件，可是就丁来讲呢，他完全符合了四条第一项善意取得的要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会认为丁呢取得对假资权利哦。他用这种方式来保障丙，来保障丙。可是这个部分呢，李先贤老师跟王志成老师呢，其实他是不采纳这样子的看法的，因为他觉得其实这个善意取得适用的状况不是在这种情形。那我怎么样不在这种情形？你也可以稍微用民法上的例子去想。民法上我们通常在讲善意取得的时候，比如说呢，甲跟乙呢，他就是借他一台车好了，他就借他一台车。结果乙的这个朋友是个坏朋友，他直接把这个车呢转卖给丙。刚刚我们说过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丙呢他是一个善意的重大过失这个第三人的情况之下，他的物权处分变成是个无权处分嘛，对不对？无权处分的话，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丙是善意的话，会有801+948的适用嘛，就可以善意取得啦。可是他善意取得是什么？丙善意取得什么？对这个车的所有权嘛，对不对？对这个车的所有权。所以这个车是有所有权的这个存在，所以可以让丙善意取得嘛，那他归属看是乙好还是给丙好，然后做一个权利上的一个衡量，所以最后透过善意取得让丙呢取得这台车的所有权。可是你要去想啊，本题哦，换到这个题目里面，这个题目有任何的权利来让丙取得吗？没有嘛。像这个民法这个题目它有车的所有权啊，那这个题目哎，甲的发票行为因为欠缺交付要件根本还没有成立生效嘛，所以根本就没有权利存在啊。你没有权利存在，你怎么去解决权利归属的问题，然后把他觉得说哦，因为丁呢他是一个善意取得人，要保障交易安全是归属给丁比较好的这个问题就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14条第一项这种善意取得啊，他解决问题是权利归属，就是必须有一个权利有效的存在，然后你在价值衡量上说你要把它呢归属给谁比较好的一个价值判断而已。可是像这个题目的话，甲根本就发票行为未成立生效，根本没有票据权利存在，根本就没有办法适用14条第一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李金贤老师和王志成老师，王志成老师是某种程度还是赞成李金贤老师的看法，他只是我刚才讲好了， 是讲李新杰老师。李新杰老师呢，他就用这个权力外管理论。他认为在本期呢，因为超级权力根本就没有产生，所以根本就不适用十四条第一项哦，它不是当有效的票据哦，所以他只能透过权力外管理论呢来限制甲的抗辩事由。那权力外管理论是什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甲乙十二页括号二，李先生老师。善意取得的前提呢，必须是一张有效的票据哦。那有效的票据代表说，是说有已经有个票据的存在，已经有个有效的票据权利存在哦。如果是欠缺交付要件之无效票据呢，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存在，当然就没有善意取得的适用。所以他认为善意取得适用的前提，必须有个有效权利的存在哦。所以呢，像在本件哦，他只是在探讨说，你这个发放行为到底是成立生效没有这种。权力生效与否的问题哦，所以应该是用权力外管理论。那这个理论的要件呢，我们补充说明在讲义13页。13页的部分，第一个，特定行为人呢具有语音行为哦；第二个，特定行为人呢具有可规则性；第三个要件是执票人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哦。那他这边讲的票据行为人呢，其实就是讲这个甲，就讲的票据债务人，他讲的是票据债务人哦。票据上具有语音行为，那什么语音行为也是从日本来的名字哦。那什么叫语音行为？他是指说这个票据行为人，这个债务人呢，已经创造出一个有效的票据外观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效创造出一个权力外观的存在。那什么叫做有效创造出一个权力外观？比如说你已经做成证券了，你已经把票据法上里面所谓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都已经记载清楚了，而且在票据上面签名了，那已经记载清楚了且签名了，是不是就有让第三人相信说这张票据在外观上我觉得它是张有效票据？因为你可能把票据的名称都写好了，发票年月也写好了，金额也都写好，也签名了，而且也无条件支付了。你把这些要件都写清楚之后，你不是就是让一个第三人了解说，哎，这张票据好像外观都具备了嘛，好像已经有权利的存在了，这个叫做有效的权利外观事实的存在哦，叫语音行为，这个就叫语音行为，创造出一个有效的权利外观。那第二个要件叫做具有可规则性哦，那具有可规则性这边有。两个判断标准，一个是 A 和一个是 B 哦。那我会先写两个判断标准，就是说其实它就是一个透视，不是看你遇到什么题型你就可以用 A 还是用 B 啊，这样解读比较好跟老师说明哦。第一个判断标准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是因行为人欠缺保管之注意而流通，即使行为人没有流通的意思，人家应该负担票据债务。这个常常举例就是票据遗失的状况，他是你票据不小心遗失出去了，可是因为我已经创造出一个权力外观了，但是我不小心遗失了，我没有好好保管这张票据，让它流通在外。即使我自己没有让它流通的意思，可是已经让一个有效的权力外观的票据流通在外，你就仍然要负责，因为你对于它流通在外这一点，你具有可规则性，谁叫你没有好好的尽到保管注意义务哦。这是判断标准 A， 所以如果你看到题目的事项是票据遗失或是票据被偷这种状况之下，你就可以用判断 A 呢，标准 A 来说明说行为人他是具有可规则性的。因为像是被偷，其实被偷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被偷又不是我的错这样子。可是其实，在被偷呢，李老师的想法里面会认为说，这也是你好没有好好尽到一个妥善保管的义务啊。因为你真的好好的把它保管的话，不怎么会被别人偷。他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在被偷或是遗失的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用判断标准 A 呢，是跟作答、哦、认为说它具有可规则性哦。那判断标准 B 呢，你可以看一下。只要票据行为人所为的签名是基于自己意思所为，即应负起责任哦。那这个部分呢，讲到的是属于一种状况，就是说可能你是被胁迫，这个被胁迫的状况哦。因为我们所谓讲的具有可规则性，其实它最主要在讲的是你这个行为人，你基于你自己的意思而起的一个外观，然后让它流通在外。其实这个就叫做可规则性，它跟民法上那种可规则债务人那种观念不一样。我们这边票据法上讲的可规则性，就是说只要你基于自己的意思去惹起一个权利的外观，然后还让它流通于外，那这个部分呢，你就是具有可规则性。 那像是胁迫好了，然后同学就想说，哎，胁迫我明明他是被人家逼的，可是在胁迫上你还是有某种自己自主意识的决定啊，因为胁迫跟那个身体受到控制这个差别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被人家手拿来然后向你签名的话，压着写的话，你有可能说是因为我的身体受到绝对的控制，我没有意识自主的空间，所以我当然有具有可规则性。可是胁迫呢，也是因为你害怕的结果，自己决定说要写吧。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老师还是认为还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就是一个权利的外观，让它流通在外。所以如果有考题是在问说，如果你是被胁迫，然后想用可规则性的药，有没有可规则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判断标准 B。那我这个先讲，是因为说我们之后会上到这个所谓实际药剂所欠缺的时候呢，也会用到权利外观理论这一块，所以我就把这个判断标准一放在这边，等之后我们就会更清楚理清哦。然后在第三个就是支票人为善意且无重大故事，就是这个主观的要件了。好，了解之后，接下来要看到的那个跳具群外观的这个效果，这效果相当的重要，就是说符合上述的要件时呢，使跳具行为人的抗辩是有受到的限制，例外的要负跳具责任哦。他是讲说使债务人的抗辩是有受到限制，让他没有提出，让他无法提出哦。这个是在抗辩层次上呢，把他受做一个限缩哦。那我这个讲的部分，我等一下会来跟同学说明。回到上面这个题目，如果用权利外观理论的话，要件有没有符合？第一个具有语音行为，甲这签发票据之后是不是已经具有语音行为了？这题目说得很清楚啊，他根本就没有谈到说呢，他欠缺刑事要件这种绝对必要基本事项记载，他都已经写好了，然后放在桌上嘛。所以对甲来讲呢，他已经记载了绝对必要基本事项，而且也签名，他已经创造出一个有效的权利外观了。所以第一个要件是符合的，那第二个要件呢，它不是具有可规则性嘛？那也是啊，是甲自己把这个票据放在桌子上面，好好的把它保管住哦。所以他没有尽到他妥善保管的意思呢，把它流通以外，他也要负责任哦。所以他也是具有可规则性。那第三个其实经典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哦，所以这个要件就符合，所以这个地方具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那适用的结果是什么？是跟上面一样吗？取得对甲票据权利吗？不是哦，它适用的层次是，它是限制甲欠缺交付要件的抗辩事由。也就是说，当丁去向甲行使付款的时候呢，甲不可以说我原来的发票行为欠缺交付要件为由来拒绝付款。既然他没有办法主张这个抗辩事由的时候呢，他就是例外的，就要按照他的做成证券的这个表示呢，付票据责任哦，付票据责任。所以在写题目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很清楚，十四条第一项运用的结果呢，是甲是丁呢原始取得对于甲的票据权利。这个在讲权利发生的这个层次，讲权利发生的层次。可是权利外观理论适用的结果呢，是限制票据债务人的抗辩事由。他在讲抗辩事由受到限制的这个部分哦。所以你不要，我前常常就是说，同学如果你有写题目的话，我就可以拿来给我改。那我常常讲完就会看到同学就会把这两个理论就是结论就是会混淆啦。有人就说哦，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所以呢，丁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那你这样子显就是完全你不了解什么叫做权利外观，这个错误很容易会犯啊，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其实呢，你也不要觉得权利外观理论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啊，其实它不新，它其实就很像我们民法上讲的一个表现代理的一个概念。民法上表现代理呢，民法169条不是说，虽然我没有授权呢给这个代理人，可是我好像有个授权的外观，它相对的物性嘛，或者我自己没有阻止他用我的名义去为这个代理行为，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权利外观理论呢，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语音行为也是一样，它就是有个让人家物性的一个外观的存在嘛，就跟那个表现外观，就是表现理论、表现代理的理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给人家授权，好像有一个授权的外观，那这个授权外观又是因为我自己的意思而惹起的，让第三人信赖。对于这个善意的第三人呢，我就要负个授权的责任。那这个权利外观理论完全一样， 它只是它的要件用不同的名词而已。可是第一个讲的语义行为，它也是在讲一个外观，一个权利的外观。第二个可归责制也是在讲说是我自己惹起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也是在讲说呢，相对人这个在意无正当过失，说我要保障他，因此我现在我就可以利用的抗辩事由受到限制，无法主张我例外要负责任。所以其实你如果不是很了解这样的理论的话，你就去想民法上的表现代理就可以处理了。好，这是案例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假意思事业呢，其实它是这个李欣老师的比较新的文章哦，那你稍微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他就是在讲这个套句行为这个效力哦，然后以及呢他的女侠这个部分就是在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权利外观理论的个问题哦，所以你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讲义十五页，我们刚才讲了交付要件哦，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刑事要件这个部分哦。那其实刑事要件呢，它最主要的考点其实会落在这个发票行为啊，因为你可以知道说发票行为是一个基本行为嘛，在基本行为之上，我们要记载最多的一个要件，因为记载很多事项，记载完毕之后呢，创造出一个发票的权利。权利出来之后才会有接下来的背书啊，或是其他附属票据行为，所以在这个刑事要件的时候，我们通常的考点就会落在这个发票行为，大家来探讨说呢，这个发票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上的规定，如果不符合的话那效果会如何，如果欠缺的话对善意第三人要怎么去做保护这一块。所以我们看讲义第十五页第一个法定应记载事项哦，法定记载事项呢，把它分为应记载事项、得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啊，因为其实这个特许法都有所规范哦。在应记载事项里面，又分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呢，跟相对必要记载事项。里面最重要就是讲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呢，其实相当的重要。那它重要的基础在于说，按照特许法十一条第一项本文的规定，如果我没有记载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话，票据行为会因此而无效，也就是说这个发票行为就会无效，它影响了整个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会导致无效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看到特许法十一条哦，十一条有三项，这三个法条都非常重要，十一条是一个五颗星的法条。来看十一条，十一条的一项哦，欠缺本法所规定票据上应记载事项之一者哦，其票据无效，但本法别有规定者不在其限哦。你把前项那个部分括号起来哦，你说那所谓的票据上应记载事项之一者哦，他讲的就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他讲的是绝对标准事项，但是他范注里面说，但本法别有规定者不在此。他讲的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所以第十一条第一项的本文讲的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他的但书呢讲的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所以了解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这个严重的法律效果之后，接下来你就要去理清那发票行为中有哪些事项是属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个可以从24条、120条、125条各种套句行为的应记载事项那个面可以得出哦。那得出的话，你可以看讲义第十五页的第一部分哦。第一部分里面有说，在发票行为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有以下哦。第一个，表明汇票、本票或是支票的文字，也就是说你要表明这个票据的种类啊，票据种类你一定要说清楚哦。然后再是第二个，一定的金额，你要把这个金额也是要把它记得清楚哦。那第三个，无条件支付的委托或是无条件担任支付，你一定要这样子写哦。那这个其实有考过哦，还考过还蛮多次的，前一两年就有考过了嘛，所以这个部分要把它记起来哦。那为什么这个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也就是说为什么发票行为不能附条件？因为其实发票行为一旦附条件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发票行为的成立生效与否，它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嘛，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啊。那我这个支票拿到这张票据的时候，我就很不安心啊，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实可不可以成立，对不对？这个条件可不可以成立？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为了要让民众喜欢，会乐于接受这张票据，票据可以广泛的流通，所以就一律规定哦，发票行为是不可以附条件的。发票行为一旦附条件呢，会有很严重的效果，就会是一个无效。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记起来，发票期权不能附条件哦。如果发票期权附条件的话，票据一定是无效的。然后在第四个是发票的年月日哦。那以上的一二三四呢，都是三种票据行为发票里的共同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一二三四都是共同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第五个呢，特别是针对支票的发票行为。支票的发票行为除了前面这四种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外呢，还有第五个。支票的发票行为呢，需要另外记载付款人的商号跟付款地。它需要另外记载付款人的商号跟付款地。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说，票据法第四条就规定的哦，它必须限制用金融业者才可以担任这个付款人嘛，所以发票就必须把这个金融业者啊显示在这个票据的记载事项啊，这样才能让人家知道说他到底是在哪一个金融业者那边开户啊，哪些金融业者才有这个付款的责任哦，所以有必要呢使这个付款人的商号成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哦。那另外付款地呢，为什么会有记载付款地呢？是因为这个支票的这个法定付款提示期间的问题哦。因为支票的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在票据法130条，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法130条。票据法130条呢，它规定到，那130条。支票的持票人应于主力期限内为付款的提示哦，是针对支票，所以支票有规定130条它自己的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哦。那你可以看第一款好了，它第一款就说发票地与付款地在同一省市区内者，发票日后七日之内哦。所以可以知道，法定付款提示期间呢，它是以付款地跟发票地作为一个判断基准哦，所以它必须要把这个付款地呢记载在绝对标准的事项里面哦，让它清楚的呈现，这样才可以让这个支票去计算说它的法定付款期间多久哦，这样才可以遵其提示哦。所以如果没有遵其提示，没有按照130条遵其提示的话，会有什么法律效果？对钱手上是追索权哦，所以马上联想到我们刚才前半段所上的课的部分哦，会对钱手上是追索权。好，有印象之后就叫做这一到五种呢，就叫做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哦。那就是按照规定，如果你没有记载的话，按照十一条第一项呢，会导致整个票据行为无效。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其实呢，就是考试上就没有那么重要啦，因为就算你不记载，法律都已经有其他规定了，也就是说它不会让这个票据行为无效哦，它有法律上明示其他的效果，法律已经帮它明示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太会成为考题哦。那其实这个部分明示效果的实质产生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就算我没有记载，因为它已经明示其他法律效果了，所以票据行为是仍然有效的。那最常讲就是说你没有记载到期日，如果你这个汇票你没有记载到期日的话呢，按照这理智规定，它就变成是电票给付，它就变成是电票给付了。所以最常考是这个。然后再就是，如果你没有记载受款人的话呢，就会以支票人呢为受款人，这是一个理智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法》204条。二十四条的里面，除了第一项。一项你可以看到说二项、三项、四项、五项跟六项啊，其实它都是在讲这个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因为你都没有记载的话，它都会有个理智的效果。所以你看24条第二项有没有？没有记载到期日者视为电票给付。那第三项说没有记载付款人者以发票人为付款人。然后第四项没有记载受款者以支票人为受款人。第五项呢，未记载发票地者以这个发票人的营业所、住所或住居所为发票地。然后第六项是没有记载付款者呢，以付款之营业所、住所或住所地为付款地哦，就会这样子的规范了。所以其他的票据种类，像是本票120条啊，和支票125条，你都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一些理智的规范哦。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经典考题呢，八十七年司法官的题目也是非常的简单哦，你稍微自己看一下就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讲16页。讲义16页呢，就是记载事项的这个部分哦。那 那德记载事项，你看那个德字，你就可以很明白理了了。就是说，他要不要记载，其实都是由行为人自己决定哦。也就是说，你记载的话呢，就会增跳句法上的效力；你不记载，也不会对跳句有任何的影响。这叫做德记载事项哦。叫做记载由行为人自己决定哦。只要你记载的话，就会增跳句法上的效力；不记载，也不会影响哦。那这个德记载事项呢，其实考试上呢比较爱考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来说明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例子好了。第一个括号一叫做担当付款人哦。那担当付款人的这个规定，其实在26条1项跟49条1项面都有规定哦。也就是像是发票人或是付款人承兑的时候，他都可以指定担当付款人。就是发票人跟付款人承兑的时候，他都可以指定担当付款人。那担当付款到底是什么？他其实就是付款人的代理人，他就只是一个付款人的代理人而已。你要记得，担当付款人是付款人的代理人，他只是让这个付款人呢，他可能没有空的时候，他就帮付款人付款。其实他只是在谋求这个实际上付款的一个方便的制度而已，他就是付款人的代理人哦。那既然是一个付款人代理人的时候，你这样去想，就可以知道谁可以指定了。一定是发票人可以指定嘛，因为发票人就可以指定付款人的，他当然可以指定付款人的代理人啊，对不对？然后再另外一个是发，就是这个付款本身自己在承兑的时候，他还可以指定啊，因为付款在承兑的时候，他这边主债务人啊，哦，主债务我要负绝对责任，可是如果我没有空的话，我还可以指定一个代理人来帮我付款啊，所以在制度上就会有发票人跟这个付款人承兑的时候，来可以指定这个付款人的代理人。然后再看第二个预备付款人，那预备付款刚才有说过嘛，预备付款人其实为什么要指定，就是为了防止提前追索这个现象，然后也指定预备付款人出来参加付款哦。那谁可以指定呢？除了发票人可以指定之外，背书人也可以指定，背书人也可以指定哦。然后再来付款处所啊，利息或利率，这个这一开它就好了，没有太特的特别。那另外一个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担保承兑的免责哦，担保承兑免责29条1项，你可以记载担保承兑免责。那这个什么叫担保承兑免责？我们等到发票那个章节再跟他们说明。你只要记得先记得说它也是个得记载事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括号6，禁止背书转让的记载，它也是个得记载事项。那这个其实是考题非常爱考的，禁止背书转让的记载。你一定要记得它是个得记载事项哦。那这个地方很爱考，是有一堆实物的见解跟文章哦。那在这边你其实就是要注意说，到底是谁可以记载，那谁又可以把它涂销，还有它记载的方式为何，它要不要另外另请签名，它到底要正面记载还是背面记载，它就是相关一堆衍生出来的问题哦。可是你要先记得它是一个得记载事项，这个会跟它记载的方式需不需要另行签名的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括号7，这个是平行线的记载。平行线的记载是限于支票才有，只要是画上的，在左上角的画上两条平行线的话呢，意思是说呢，它只能针对这个金融业者付款，也就是付款银行只能付款给金融业者啊，就叫画平行线。这个地方它画平行线最主要用意就是它怕有人去冒领款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支票不小心遗失了，可是因为你画了平行线，它只能针对特定金融，针对金融业者或者是特定金融业者来付款，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可以防止呢有人去冒领的这个作用哦。那详细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会在支票那个章节再做介绍，那你要先记得它有这个平行线记载是一个的记载事项就可以了。好，得记载事项就是讲到这个部分哦。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不得记载的事项哦。那不得记载事项呢，又再分这三种：有害事项、无益事项、不生跳句法上效力的事项。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三个名词你都不用背啦，因为最主要会考的只是考说这个记载之后跳句行为效果为何，会不会影响跳句行为效力。所以名字不是重点啊，重点是那个效果你可不可以记起来，这才是重点，还是考题的关键哦。那第一个有害事项呢，顾名思义就是知道了，它一记载一定是还了了嘛，那就结果就是什么票据行为会无效。那我们通常讲就是发票行为附条件，发票行为附条件一定会使发票无效，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效果。因为发票行为附条件的话，就是违反了票据法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个立法目的就是阻碍了票据的流通嘛。 然后再来第二个无意事项，那你看到无意事项就知道说它有没有记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嘛，就是它那个记载只是记载本身无效而已，套句行为还是有效力的。那这个呢，其实常常讲就是说它的瑕疵比较小，就是说你这个记载这个事项的瑕疵比较小，小到说它只会让自己的记载本身无效而已，可是它没有办法影响到整个票据行为的效力。那比较常讲的就是背书行为附条件，背书行为附条件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瑕疵，它只是指这个条件本身无效，但是能发生背书行为的效力哦。这个在票据法36条，你可以看到票据法36条。36条后段哦，比如说我们整个来看好了，他就说汇票金额是一部分所谓的背书，或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与数额之背书不生效力哦。然后再来，他说呢，背书附记条件者，其条件视为无记载，有没有？当这里没有记载一样，按记载没有记载的话，比如说你从来都没有做这样的记载，当然也不会影响到背书行为的效力，只是记载本身无效而已哦。所以以后如果你在票据法里面看到什么条件视为无记载，什么叫做记载事项视为无记载，或是什么记载本身无效，这个其实都是在讲无意事项，因为它只是讲记载本身的效力而已，它不会影响到整个票据行为的效力。所以以后你在看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那像我们刚才之前有讲过了啊，票据法128条第一项嘛，如果你在支票上面记载这个到期日时候，128条会规定什么？128，它也是规定有相反的记载者，其记载无效嘛。所以代表说，你这个到期日的记载也是属于一种无意事项而已，只是记载本身无效，可是支票这个发票行为是仍然有效的哦，这叫无意事项。然后接下来第三个，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哦，那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考点可能会落在这一块。如果考不得记载事项的时候，其实传统的考点会放在这一块哦。它的意思只说这些记载本身呢，票据是仍然有效的，一旦记载票据是有效的，只是这个记载本身它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它只是说它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可是有可能会发生其他法上的法律效果。所以这个地方是牵扯到票据法12条，你看一下票据法12条，票据法12条也是个重要的法条。12条，他说票据上记载本法所不规定之事项者，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所以这边就是他就是指所谓一种不生票据法上效力的事项哦。然后他只讲说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意含着其他法上的效力有可能会发生哦，这叫做票据法12条哦。那常常运用12条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问题一的部分哦。问题一他说，在支票背面写上连带保证人或是保证人的字样并签名时呢，会发生何种的效力哦？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考点了。说说保证人甲，他就在支票呢上面是这样子写，这是一张支票，他在背面上面是这样写，这样写之后呢效果如何？我们说过支票是见票起步嘛，没有到期日的设计，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你可以发现144条呢其实没有准用。但是没有准用呢汇票关于保证的规定，这个规定它是没有准用的，所以你自己就要解释了。就支票制度而言呢，保证就是它在票据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对不对？所以这地方立即就连接到什么票据法12条。票据法12条就是说，票据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呢，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所以就保证这个制度而言呢，对支票来讲，就是票据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按照12条就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所以他这边说的不生跳句法身的教力，是讲的是那个事项本身，保证这事项本身嘛。所以就是黑板上这例图里面哪一个部分？保证人的部分嘛，对不对？就是讲这个保证人的部分呢，因为它是一个票据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所以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如同你从来都没有这样记载一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剩下什么？假的天理嘛。那假的天理这边怎么解释？实务上呢，他就会把它割裂解释哦，他就会把它解释成为假。有在支票的背面只剩下一个签名嘛？但你要知道，在支票背面如果只有留一个签名的话，它在票据的形式外观会等于哪种行为？它会等于背书，只剩下一个签名。只要这个签名的形式呢符合背书的格式的话。这时候就会发生假要负背书人的责任。责任规范是39条准用29条，要担保付款。所以呢，在实务上其实我觉得还蛮阿 Q 的这样解释，他就是把它各自解释，就说哦，保证人呢这几个字呢，对支票来讲呢，是票据法上没有规定制度，也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当作从来没看到，他就把那边遮起来。啊，遮起来之后就看到还剩下签名，然后就想说，哎，签名呢，对于这个第三人来讲，他的形式外观其实就跟这个保，就跟这个背书是一样的，所以自此之后，假就要负这个背书的责任哦。这是目前实务的这个解释方法。就是我们讲义上面的括号一的这个部分哦，就实务上做解释，而且是实务比较多是说是这样子开啊。可是呢，你要去想哦，这个方式其实对于学说的老师，其实他觉得这样的解释其实是大受批评的。上次台大张婉如老师呢，他就会认为说，你要去想，保证人讲他这样做一直表示的时候，他的意思到底在干嘛？他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这个意思表示呢，这个把它意思是在做保证嘛，对不对？而且他写保证人讲，他就写一种意思表示而已啊。你怎么可以把人家的一个意思表示，然后各自割裂解释成为保证跟签名，然后再按照他的形式外观去各自解释他的效力？但这样子不是就是违反了这个表意的表意意思解释这个原则嘛，对不对？你不能把它各自割裂解释啊。那就是郑婉如老师这样说。那另外李天佳老师他也这样说到，李天佳老师在写文章的时候他有谈到，他就说保证的法效力是在干嘛？保证的法效力是其实就是在担保票据价格履行嘛，增加票据的这个信用嘛。那背书的意思表示在干嘛？其实主要还法效力是其实在移转票据权利嘛。那你觉得这两种法效力是有可能同时存在吗？不可能同时存在，不能并存啊。既然不能并存的话，假就只有为一个保证人假的一个意思表示啊。那这两个法效意思，保证跟背书和意思又不能同时并存，那你怎么可以各自去把它解释成为说这边是保证，啊，另外一半是属于背书？你也不能这样做解释啊。所以其实实务上呢，这种割裂解释的方法呢，其实是大，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做一个批评的这个看见解哦。所以呢，另外呢，就会产生讲义17页。讲义17页括号2哦，这个见解呢，就是比较是多数学者呢所赞同的。多数学者比较赞同括号2这点，他说不负背书人责任，可是视情况会负民法上的保证责任哦。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来看一下这内容啊。他说呢，背书为票据呢转案的方法的一种哦。上述在细分支票的背面，什么签名盖章，而且已经表明连带保证的字样。是否依背书而转让信证支票与被上述人遗属不无异议哦。况汇票关于保证之规定呢，对于支票呢不在准用之列哦。那票据上记载票据法所未规定之事项者，仅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你把那个仅不生票据法上那个仅字一样圈起来，票据法12条只告诉他不生票据法上之效力哦。 所以再看下去，他说呢，这只是仅不生套句法上之效力哦，而非绝对不生通常法律上之效力。这些通常的法律上效力讲什么？有可能会生民法上的保证的效力嘛？民法上的保证的效力又没有说一定要是书面要匙，对不对？只要一个角色合适就好啦。只是对于事实审法律来讲说，你要找出这个举证，只是举证责任的问题啊。所以他后面只是告诉你说，仅不生票据上之效力，而非绝对不生通常法律上之民法保证效力啊。只是说呢，通常法律效果关系如何呢？事实法院呢应该要调查认定哦，逐字于判断哦，后话只在讲这个部分而已。所以这是目前呢，其实是学者比较赞同的一个看法和见解哦。那考试上如果是出到申论题的话，你当然是要把这个实物的错误见解呢，把它写出来，然后再提醒他说，他这样去割裂一直表示的解释原则哦，不可为不可采哦。然后就是跟老师建议说，其实应该要采括号二这样的看法，比较符合套句法十二条的真意，那么这样写就会很漂亮。好，再来看一下问题二。问题二呢，就在票据上记载违约金发生何种效力哦？那就请问啊，票据法上面有违约金的规定吗？没有嘛，所以违约金的记载呢，就票据法本身来讲，就是本法没有规定的事项嘛。那本法没有规定的事项，就是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哦。所以它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那有没有生其他法上的效力？有，它会生民法违约金的效力哦，因为民法五二五有规定违约金嘛。所以它还会生民法违约金的效力哦。然后再来问题三，用来代替签名的印章，如果有标明专门用途的话，用此印章所为的票据行为效力如何？假设。就那种事务所啊，还是很爱举这种印章，有没有？公司啊，就是这样啊，周文人员可能会这样子的章，就是说周文专用，然后看谁签周的，然后就会盖一个姓名在旁边，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印章。那如果把这个印章呢盖到这个支票上，不用啊，任何票据就可以好了。我们当作说它是一个发票行为的。背面好了，就说支票的背面好了。假设它这样盖在支票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想实物怎么解释？以前传统的实物就想说，其实这也很好的解释啊，反正是收文专用嘛，那几个字已经是票据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嘛，按照十二条。不生票据法上效力嘛，就是要签名啊。那票据法又规定说，签名呢是可以用盖章代之嘛。所以现在既然可以用盖章代之的话，这个签名的效力又放在支票的背面，很有可能就会构成背书哦。形式外观就跟背书是一样的，所以最后要负背书人的责任哦。这就是一个传统的解释方法，它也是让你资格列解释了。可是这个解释方法后来实务其实在这个地方它就有比较改进了，他觉得呢我们不可以那样割裂解释了，就盖印章这个本身我们要整体观之才对，因为它是一个印章嘛。所以现在的解释方法是说呢，红色好了，他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周文专用甲当一个整体，他用了整个整体的印章这种概念去想。如果这个整体的整个印章以形式上观之，你觉得它跟票据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关系的话，他就认为说这个不是票据法第六条的印章，它就不是票据法第六条的印章。那既然不是票据法第六条的印章的话，对它的什么效果？它不是第六条的印章，就不能发生代签名的效力啊。既然不能发生在签名效力，就是什么？你没有签名嘛？等于说你没有签名啊？那你没有签名的话，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票据行为，会成立成效吗？不会啊。所以现在的实务在这个概念上，这个解释方法，它会透过整体的概念跟你讲说， 只要是跟这个权利跟票据权利义务内容无关的这种章，你盖下去，我就认为它不是第六条的印象，不会发生在签名的效力，如同你在维行票据行为时候你没有签名的状态是一样的。既然没有签名，这个部分就无法成立生效。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括号二，讲义十七页括号二哦，近来多数实务见解哦。他说，如果印章用途呢跟这个票据权利义务无关的哦，不能再继续印章的签名的印章哦，所以用这个印章所谓的票据行为呢，就会是一个无效的概念，是一个无效哦。然后接下来看问题四，问题四呢其实比较简单哦，在汇票本票上画平行线的效益如何？刚才讲过啊，画平行线就哪种票据才有支票嘛，所以就这个汇票本票上面画平行线，就是记载本法没有规定的事项，是按照票据法第十二条附申票据法上的效力。所以这几个例子啊，它的问题一到问题四呢，都是透过票据法第十二条所得到一个结论哦，是这个十二条的内涵，再把它记清楚哦。哎，已经五点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先中场休息好了，那我们就休息到6:15，好不好？那我们晚上就算到9:30，还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就是其实你知道吗，书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先辛苦一点啊，先上完一点，然后之后就不要赶课到这么痛苦啊。所以我原则上就是，我们就今天就上到9:30，那可能就6:15，然后来上课，好。